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元朗公路泥围格恩平去屯门，同埋青屿干线竹篙湾去迪士尼。最后咧，揸车嘅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系下昼嘅5:48，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嘅7:0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个心智被控制的人会盲目地服从荒诞的指令， 一个被洗脑的杀手就会因为某种执念而大开杀戒。 美国邪教主脑成功操控信徒暗杀时任总统，斯里兰加的黑虎队成员发动自杀式袭击，只是为了成为人民英雄。 到底一个普通人会怎样被操控胁迫而变成冷血杀人狂呢？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致命一击》， 今晚10:00，港台电视31。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冯德雄。 欢迎收听12月28日的自由风，自由风啊，冯德雄你好， 陆宇光你好， 欢迎大家收听啦。咁啊，讲讲咧就系关于疫情嘅发展啦。嗱，头先咧就系卫生防护中心咧就召开咗记者会，讲到话就本港新增6宗新型病毒嘅确诊个案啦。咁其中5宗咧就怀疑咧就同呢个 Omicron 嘅变种病毒株咧系有关系嘅。另外咧亦都有14宗嘅初步确诊。咁咧亦都系因应住咧就系近期都有多宗嘅机组人员确诊嘅个案啦。咁所以咧而家政府就话咧去到收紧咧嗰个嘅机组人员的检疫要求，本身咧佢哋可以嚟到香港之后咧就豁免检疫，喺自己嘅家居咧就系监察3日，但系而家咧就要改为咧嚟到香港之后要喺酒店嗰度检疫3日嘅。 咁呢个收紧，我谂都系因应住而家嗰个即系 Omicron 嘅变种，因为香港而家即系一条防线啊，究竟即系。政府都好擔心第五波嘅疫情會唔會殺到落嚟啦？咁我哋喺度守住，但係即係都要喺個守嘅過程入面咧，都要不斷去做一啲嚴謹啲嘅措施。如果唔係咧，即係一殺入去社區咧，變咗我哋做過即係之前做咗好多嘅努力，特別係我哋而家同內地政府講緊通關啦。咁啊，仍然即係未有一個確鑿嘅日子。咁呢一條防線，我諗政府而家係好着意，亦都係好認真、好努力去希望守住，唔好俾呢一個 Omicron 嘅變種病毒係殺到入去社區，造成呢一個本地嘅爆發啦。 嗱，其實睇翻咧 Omicron 嘅個案啦，咁其實咧衛生防護中心都話咧，而家一啲嘅輸入個案咧，大部分咧都係 Omicron 相關嘅個案嚟噶啦。以尋日為例啦，尋日就新增咗14宗 Omicron 相關嘅個案啦，咁而咧亦都發現到咧，其中五名嘅人士咧。就係、是、空手道運動員嚟噶，咁佢哋咧就喺呢個早前啦，就喺20至22日咧，就喺哈薩克咧就係參加咗亞洲空手道錦標賽啊，咁就之後翻到嚟咧就確診咗咧感染新冠病毒，同埋咧驗出有 Omicron 嘅變種病毒株。 咁都幾慘啊！即係運動員咧，當然即係第一佢嗰個訓練啦，同埋佢比賽嘅目標亦都係定咗啦。第二咧，當然即係運動員佢本身嘅運動嘅生命啊，亦都有限。咁當然咧，希望喺佢嘅運動嘅生涯、專業生涯入邊咧，可能嘅話咧，都盡量去參加一啲大賽。咁但係咧，喺疫情之下咧，其實都幾危險嘅。咁今次受到感染，證實咗係有變種病毒 Omicron 嘅，有五個運動員咧，其中包括咗大家都知道嘅香港嘅運動員劉之明啦，有黃卓利啦，有張珠銀啦、劉伯恆咧，同埋梁文謙咁啊。希望佢哋嗰個情況唔係太過嚴重咯。 係係，咁睇翻咧，今次咧就參加呢個喺哈薩克舉行嘅亞洲空手道錦標賽咧，其實唔少國家地區嘅一啲代表團咧，都發現有多人確診啊。 係啊，台灣同日本都好多人中招啊。 係啊，仲有泰國咧就話仲係全團確診添啊嚇。咁所以咧都有啲嘅報道講到話咧，就係空手道亞錦賽咧已經有咧就大概60人咧係確診咗噶啦。咁究竟？这个地方他们在进行赛事的时候个防疫措施是出了有没有出了什么问题令到这么多的运动员出现确诊呢、 听到刘之明其中一个确诊的我们在香港的空手道的运动员他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他感觉呢就当地的赛会那个防疫的措施呢就麻麻地的。咁究竟实际嘅情况系点咧？不如听下佢自己亲身嘅感受啊！ 好啦，我哋先休息一阵先啦，转头翻嚟咧就请嚟咧就系佢哋同我哋一齐倾运动员啦，今次即系不幸确诊嘅运动员啦，同我哋一齐倾下噶。嗱，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872311，大家有意见咧都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下噶。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 一年几集萧叔叔同大家讲下英文发音。今次呢我哋讲緊一样嘢叫 consonant clusters, 就係呢几个辅音黐埋一起嘅时候点样读得好少少。上一集讲过呢係 K 音同 L 黐埋一起。今次不如同大家讲 K 同 R 黐埋一起会点读。譬如咩呢 ?cream 啦奶油啦我哋叫做 cream, 或者罪案我哋叫做 crime 啦，就有呢个 cr 咁样。练嘅方法咧好简单，譬如我读 cream 啦 ，OK， 奶油个 cream 啦 ，C R E A M 啦 ，cream 咧，如果觉得 K R 难读咧，先唔好读个 K 音，先读出个 ream 先 ，ream ream ream 咧有个卷嚟嘅 R 音，个音 ，ream ream ream， 跟住轻轻喺前面加咗个 K 音仔。咁呢就会读得好好㗎喇。cream, cream, 就唔会读成 cream 咁样啦。ok? cream, cream, cream。crime 亦都一样 ,crime, 先读咗 rhyme 先。rhyme 啦 ,ok? 跟住加个喺前面变咗 crime, crime, it's a crime to do something。咁呢就会读得好好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讨论紧疫情嘅发展啊！大家有咩睇法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噶。咁啊，冯德恒话，而家就电话旁边咧，就请嚟咧系空手道运动员刘之明啊。刘之明你好 ，Hello 两位， 你好你好， 系咦？听你把声个精神啊，都唔错 啊 ，OK 嘛？ 你而家点啊？ 好咗好多，今日好咗好多，个精神啊，或者系其他病征都少咗。 系嘛？琴我睇啲报道话你琴日就辛苦系咪啊？ 前日啊， 前日辛苦系嘛？ 辛苦啊！前日又发冷，之后又发热，又头痛，又开始咳咁样，好辛苦啊！真系挨翻嚟前晚日。 可唔可以讲下成个即系病况嘅过程系点样噶？ 咁我第一日确诊就系23号嘅夜晚，我哋翻到嚟香港做检查啦。咁就知道咗确诊就落到香港境嘅时候，24号就开始有啲喉咙痛我。开头都觉得少少好似感冒咁嘅症状，咁啊直到去到 前日啦，即係頭先所講啦，就發冷啦、發熱啦、咳啦、頭痛啦咁樣，咁就到今日咧都有少少嘅頭痛，有兩聲嘅咳咁樣咯。 嗯，你而家係喺醫院留醫嘅， 北大嶼山。 係啊係啊係啊，喺醫院度留醫。 係醫生點講咧？有冇話同埋有冇話係用乜嘢方法去幫你醫咧？ 醫生俾都冇俾到藥我噶，醫生都係俾一啲化痰素啦、維他命 C 啦，俾啲喉糖我咁樣咯。咁要最少留喺醫院度十日咯。咁而家係第五日啦，咁樣咯。咁要直到兩次嘅 result 都係 negative， 咁之後就再去醫院或者酒店嗰度隔離十四日咁樣。 有冇每一日 check 住嗰個病毒量啊？個 CT 值究竟而家點樣？情況點？ 佢好似係隔日 check 嘅，咁我對上一次 check 咧就係佢升咗嘅個 CT 值 ，CT 值升嘅意思咧即係病毒量 即係 減少咗，係啦係啦係啦咁樣咯。咁今日都留咗口水去 check， 咁就未有結果。 OK， 咁啊真係而家即係唞好佢，就係應該出院就繼續生龍活虎啦嚇。 喂，保重啊，真係保重啊，希望你早日康復嚇。 嗯， 咁不如都問下你咧，就回想整個賽事嘅過程咧，你自己覺得比較高風險嘅環節係邊啲地方咧？ 我相信其實係喺比賽場咯，因為我而家睇翻我打型嘅個人型嘅，咁我前後嘅選手其實都確診咗啦，科威特同埋泰國嘅選手，咁我相信係喺比賽場咯。 賽場， 係、 因為咧， 喺嗰個比賽場入邊就其實嗰度即係練習嘅區域咧，空氣唔係好流通，係啦。咁其實賽會咧喺開頭嘅兩三日咧，其實都好嚴格執行咧，一定要比賽嘅選手咧先可以去到入去嗰個比賽場嘅。咁但係去到最後一日咧，我簡直覺得嗰度係冇掩雞籠咯，因為連門口看守嘅人咧，可能都入咗去睇比賽。之後咧就當地好多人入去幫佢哋本土打氣咯，因為佢哋本土隊入咗係咯，入咗一個項目入咗決賽，咁之後就好多人即係全場就爆滿咗。 有幾多人到咧？ 都幾百人嘅嗰度。 幾百人，嗯， 係啊，同埋大會其實有指定我哋戴一啲係口罩嘅，咁啲運動員有啲都冇戴，咁但係佢哋都有戴口罩，但係去到觀眾嘅層面就。即系观众又未必要打针啦，又未必要即系未必会戴口罩啦，咁所以嗰个位置系比较高危咯。 嗯，咁喺入场前啊，有冇啲咩嘅防疫措施或者检测系要做嘅咧？ 我哋比赛前咧又做一次嘅统一做一次嘅检测，但系讲紧咧系我哋低温前一日做咗咯。咁但系去到可能我哋打嘅系第三日嘅时候咧。都是仲系用紧嗰一份超过72小时嘅报告，都仍然为有效咯。咁所以我觉得呢个风险其实都好高啊。 嗯，这个同其他国际嘅大型赛事嗰、那个即系、就是、一般嘅做法有冇分别噶啦？你讲紧系即系整个赛事开始之前 check 一次噶嘛？ 系啊系啊。 系咪？然之后你落场之前就唔使再 check 啊嘛？ 系啊，系啊，系。 咁呢一個同其他大型嘅賽事，譬如話世錦賽啊，甚至奧運會啊，即其實就冇分別嘅啦。 絕對有分別啦，因為即係澳門會務常啦，同我講話，其實佢好多次嘅比賽咧，你只要有比賽嘅嗰一日，你賽前就一定要做檢測，一定要做檢測。咁即係可能你打一三日嘅第一日同第三日，你就要喺第一日同第三日之前嗰晚去做檢測。咁要 negative， 咁你先可以去打比賽咯。咁而且個比賽場亦都係嚴格執行，你唔係打嘅就唔可以去咯。 咁即係話其實喺而家即使係嗰個疫情咁嚴重嘅情況之下咧，即係呢啲國際嘅大型嘅體育賽事咧，其實都冇一個統一嘅防疫嘅措施或者防疫嘅標準，或者視乎當地嘅賽會係點樣決定，係咪咁咧？ 我相信是有的，我相信是哈薩當局今次是做得不好的，因為我們空手道曾經其實在疫情期間都即舉辦過很多的大型比賽啦、世錦賽啦、奧運會啦，咁但是直到今次竟然是出嚟，即我們有差不多60個來自不同國家的運動員確診，咁其實這個是很大的數目咯，因為我們之前真沒有。 我想问咧，就系其实你哋几时知道今次空手道亚锦赛嘅一啲防疫措施嘅？有冇同咧你哋譬如空手道总会啊，或者即系领队佢哋去讨论下啊呢啲防疫措施点样咧？有冇需要即系加强去保护自己咧？咁 冇啊！我哋其实即系我哋其实冇 say 噶去到，因为人哋系大会啊嘛。 嗯。 系咯，只可以即系同 ATF 当局，即系亚洲空手道联盟嗰度去反映咯。系啊，咁但系嗰联盟都有指引，我哋就系有咩即系冇乜必要就唔好出街，除咗必须用嘅用品，即系例如水啊嗰啲。咁但系呢啲其实都系好正路嘅嘢啦。系，咁但系我哋亦都要需要买水饮噶嘛，我哋打比赛。咁所以出街嘅次数其实都唔多咯。咁但系我哋都要出街去嗰、那个比赛场咁样。咁沿途其实都见到好多当地人系冇戴口罩啊咁样。 嗯，咁经过今次亚锦赛啦，有即系都根据报道啦，差唔多近60个运动员啦，同埋即系相关嘅代表团咧，系有出现咗确诊啊。咁其实知唔知道空手道界有冇想即系反映翻一啲意见俾今次哈萨克嘅大会听咧？ 有啊有啊，知道即系我有问过我哋香港嘅空手道总会嘅主席啦，佢都话有向呢个亚洲空手道联盟嗰度去做个 report 咁样咯，其他国家都有，直头我知道泰国嘅教练直头系炮轰当局系做得好差咯。 即系换句话讲，即系有一个变相一个投诉啦，系咪？ 是啊是啊，绝对是啊，绝对需要投诉，我觉得。 嗯。但是讲返我哋香港队自己本身啦，因为当然我哋去到发现当地嗰个情况系咁样啦，即系好唔理想啦。咁如果作为一个运动员啦，即系你本身一个运动员嘅角度出发，即系我哋自己香港队香港空手道队有冇啲嘢可以做去加强个运动员嘅保障啦，我哋自己可唔可以就频密啲去检测啦，或者再有其他嘅保护措施啦。 其实检测嗰度咧，我哋都系相信大会嘅检测嘅本身，因为赛前验完即系 negative， 其实即系大家都相对系放心一啲嘅。 嗯， 咁样。咁但系咧，其实我系唔敢相信，我哋竟然系全部离境之前做嘅检测全部 negative， 然之后我哋 翻到喺屋企就有事。 国家翻到自己嘅城市之后，相继都确诊咗60几日。呢、這个我系唔相信咯。 你唔相信嘅意思就系话你其实你就变咗唔相信当地嘅检测嘅准确度啦。 系，冇错。 系咪？同埋佢嗰个结果，即使系阴性，你觉得其实当时如果嗰个检测系准确，可能喺当地已经染出咗染病，系咪咁嘅意思啊？ 我相信系。 嗯，其实咧就会唔会，譬如即系经过呢次嘅经验啦，会唔会话下次都遇上一啲嘅外国嘅比赛嘅时候，要去判断下当地嘅疫情啊，或者佢哋嘅防疫措施系咪做得好，先至决定去唔去咧？ 呢、這个方面都唔系我去决定啦，呢方面都系即系体院咧会有即系佢哋会有个专业嘅风险评估咁样去做翻个评估，然后再决定排唔排队咯。因为本身其实即系我哋未确诊之前，都仲倾紧话1月尾咧，其实会西班牙打比赛嘅。咁未确诊之前嘅已经倾紧，咁就未确诊之前咧，已经就话啊唔去啦，唔去西班牙打啦，因为个风险比较高，可能之前有其他项目喺嗰度爆发咗，系啦。咁所以咧就即系佢哋体院会有啲专门嘅团队去研究 咯。刘志明，即系我哋就唔系运动员啦，但我可以设想到咧。即系喺呢个疫情之下，作为一个职业嘅运动员咧，其实个心情都好矛盾，亦都好无奈，系咪？即系一方面，即系下咗咁多苦功，而且运动员嗰个生涯啊，个专业嘅生涯系有一个限度啦。咁亦都针对住各种嘅大赛下咗咁多苦功，咁当然系好渴望出去比赛，系又为自己争取荣誉，为香港争取荣誉。但系喺个咁严峻嘅疫情之下。你哋个心情会唔会真系好矛盾同埋好无奈？可唔可以分享下你呢方面嘅感受啊？ 其实有噶，即系而家不幸确诊啦。其实就算唔系不幸确诊嘅时候，我都本身系要翻嚟香港 quarantine 21日。咁其中必定会 overlap 重叠咗呢个圣诞啦、元旦啦咁样嘅。咁所以其实呢个系即系都系作出牺牲咯。自己其实出发前都有去谂过咯。咁但係即係睇我哋其實即係大家都講笑，我哋打完比賽啦，咁即係講笑都話，哇！當地人即係咁樣啲咁嘅習慣啊，咁樣我哋翻去香港隔離呢21日其實係好值得咯。 嗯 嗯。 可唔可以讲下咧？即系今次除咗你之外，仲有其他嘅代表团成员咧，都系确诊咧，佢哋情况点样啊？ 知唔知佢哋点啊？ 系啊，除咗我之外，都仲有六个运动员确诊，系啦、啊。咁佢哋嘅情况其实都稳定，都 OK 嘅。 嗯，吓、啊，入即系都个病况都唔算严重系嘛？ 稳步进展中， 严重，同埋都算佢哋都算后生，其实都系咯、OK。 系、嘛？不过空手道队真系多彩多难，旧年都已经有两个队友中咗招啦。 上年系三个队友， 三个系咪啊？都算多彩多难，同可能咪同你个运动嘅性质有啲关系，即系紧密接触个有啲关系。 上年就唔系啊，上年系可能啱啱开始啊个疫情，即系嗰个系咯，上年系啱啱开始咯。即系如果讲运动嘅性质嚟讲，就因为我打疫苗啊嘛，我 系 非接触， 咁啊系非接触嚟， 系咯，所以我中嘅话，我都觉得系好出奇嘅。其实， 嗯，你妹妹咧，阿慕常佢系转飞咗去美国啦，佢而家情况点啊？使唔使都去检测下安心啲啊？ 会啊，因为佢其实出发前即系喺哈萨克当地做咗次检测就 negative 嘅，咁就出发美国啦。咁但系去到美国咧，系唔需要做检测就可以入境嘅。咁慕常都想揾检测去做，但系因为呢排系圣诞啦，咁我睇新闻都话圣诞喺迈阿密嗰度嘅检测系需要排好长嘅队，即系佢揾咗好耐都做唔到检测，系啦，咁就到而家都未知咯，都想尽快做到检测咯。 明白，好啊，多谢晒你啊，刘志明，多谢你， 早日康复， 早日康复啊，吓、啊，保重下， 大家都系各个运动员都系啊， 系啊，好， 身 体健康，唔该晒刘志明，多谢你先吓，咁啊，佢系一位空手道运动员啦，就系、是、今次喺哈萨克嘅亚锦赛里面就确诊咗。睇翻哈萨克咧，其实而家每日平均咧就有300-400宗嘅每日新增嘅个案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6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输入个案，5宗怀疑涉及变异病毒株 Omicron， 另外有14宗初步确诊个案。新增確診個案涉及6名男子，年齡介乎16至61歲，分別從美國、英國和巴基斯坦回港，全部人都已經接種新冠疫苗。其中2宗個案涉及機組人員，其中一名45歲男子居住在石塘咀南里一號，另一名46歲機組人員居住在愉景灣、恆豐、希恩閣。另外14宗初步確診個案之中，包括一名44歲機組人員居住在屯門，另一名已經確診的機組人員曾經到他屋企食飯，所以這名初步確診者已經送往竹篙灣檢疫中心隔離。衛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說，涉及貨機機組人員的確診以及感染 Omicron 變異病毒株的風險增加，运输及房屋局将会加强对特别机组人员回港后的检疫安排。由过往货机机组人员做家居健康监察，收紧至头3日要在检疫酒店隔离。徐乐坚话，建议机组人员即使完成3日酒店检疫之后，回家都不应该前往人多的地方，并且要定期做检测。他說目前社區爆發風險高，形容任何一點火花都足以激發第5波疫情。對於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建議政府明年3月全面落實疫苗護照，徐樂堅認同疫苗接種率越高越好，至於稍後會不會推出措施提升接種率，政府會留意有關專家學者的意見再作了解。海关拘捕一名21歲男子和一名28歲女子，涉嫌洗黑钱，涉及金额大约3億8400萬元。海关初步调查显示，两名被捕人士去年5月至11月期间，在本港不同银行，包括虚拟银行和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开设个人账户，并且透过银行转账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疫情嘅發展啦。咁其中咧，我哋香港嘅代表團空手道嘅代表團咧，早前咧就去咗哈薩克斯坦咧，就係出席咗亞洲空手道錦標賽啦。但係不幸地咧，就最少已經有咧係七名嘅運動員啦，代表團咧就係確診咗新冠病毒啦嚇。咁頭先我哋就訪問咗其中一位確診嘅空手道運動員劉之明啦，咁都講到話其實即係當地咧就即係佢都觀察到啦，嗰、那個防疫措施 即係佢就覺得好不滿啦嚇。 咁都見到咧。除了港队之外啦，其实其他地区咧都陆续有不同的不少嘅啲运动员咧系确诊咗啊，就报道话系接近60个啦吓。咁所以咧都佢头先都讲啦，咁就空手道界咧都有向咧就系哈萨克方面咧就投诉呢个嘅安排啊。 嗯，所以我头先都提出一个问题，就系话即系究竟呢一啲大型嘅国际性嘅体育赛事咧，咁嗱理应咧佢除咗系个主办国之外啦，即系主办嘅地方之外咧。理應佢亦都係應該受到一個佢嗰個項目嘅國際嘅機構監管嘅。譬如今次呢一個嘅空手道嘅亞錦賽，咁佢理應亦都會受到係就空手道亞洲聯盟啦，甚至係世界空手道聯盟啦。即係我唔知國際奧委會喺呢件事上面有冇角色啦。嗱，理應佢應該係受到一個即係。全球性嘅大規模嘅體育組織嘅監管，咁究竟即係喺而家疫情咁猖獗嘅情況之下，舉辦呢一啲國際性嘅體育賽事嗰、那個防疫嘅措施，究竟有冇一個統一嘅標準嘅咧？咁呢個第一點啦。第二點就係話，如果係冇嘅話，點解冇咧？如果有嘅話，咁究竟喺個過程之中，有冇一啲？國際嘅體育機構去監管咧，去視察咧。咁如果好似今次哈薩克斯坦係好多人都投訴，其實佢冇做足到呢一個防疫措施嘅。咁佢會唔會有後果嘅咧？即係話佢將來舉辦呢一啲想申請去舉辦呢一啲國際性嘅賽事。会唔会有后果咧？咁呢一啲问题，我都即系有兴趣去揾个答案出嚟。 嗱，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18723111，听众咧都可以加入咧我哋嘅讨论噶，打电话上嚟吓。咁啊，而家电话旁边咧就请嚟港协暨奥委会嘅义务秘书长黄敏超啊，黄敏超你好。 系你好， 你好， 你都听到我哋头先即系提出嘅提问啦吓，你会唔会有啲嘅解答咧？ 吓， 嗱，我其实觉得咧，嗱，即系呢个个别啊单项体育运动。佢啲誒單項嘅國際賽咧，其實咧當然就佢哋有佢嘅自主，但我最覺得最緊要嘅咧就係佢哋要知道，即係去之前了解一下嗰個組織，佢嗰啲咁嘅防疫設施點做，同埋咧一定要教好佢嗰班，就算教練啊、領隊啊，甚至無運動員咧，一定要係揸緊自己。有啲嘢係自己又要自己係揸得緊咧，就應該就冇咁容易中招咯。嚇、 即係可以點樣揸得緊啲啊？ 我覺得你啲運動員，佢自己都唔好周圍去啊，同埋即係甚至無當然唯一嚇、因為佢呢個項目咧，就人身即係有身體接觸噶嘛，你去即係打嗰陣，但係咧就除此之外咧，其實好多方面咧可以自己係。做足設施就係、呢個防疫嘅設施嘅，例如你喺其他嘅時間你唔好周圍去，甚至冇咧就喺飯堂又好，喺宿舍又好，見到其他啲咧，大家保持距離。我諗就一定係可以就即係唔會話去到一個咁嚴峻嘅地步嘅。 明白。不過頭先聽阿劉之明講啦，即係我唔知道你有冇聽到咧，即係佢就話其實佢哋都好少出外嘅啦，咁佢。佢懷疑咧感染嘅地方咧，都係喺個賽場比賽嘅場地入邊受到感染，因為咧其中一啲日子，特別係最後嗰一日嘅比賽日咧，就好似佢嘅説話啦嚇，好似冇染雞籠咁樣，即係好多當地嘅觀眾啊都冇戴口罩衝曬入去嘅，咁似乎係咪咁樣嘅話，又未必係自己加強警惕可以做得到咧？ 你其實都係可以，你自己保持距離，甚至無你自帶埋嗰啲。消毒液啊，嗰啲消洗手嗰啲液，同埋咧，你可以你自己嗰啲口罩啊，同埋你真系唔好同人接触。当然你比赛，所以我正话都系啦，你比赛就冇得喐嘅，你比赛一定要同佢有身体接触，佢 除咗嗰啲以外咧，其實咧就我諗就好睇，即係嗰個隊嗰啲領隊啊，同埋教練咧，佢係點樣去教，即係去教嗰啲運動員點樣去保護自己咯。 嗯，你嘅意思係今次香港空手道協會嗰個代表團或者係體院未做得夠嚴謹，係咪咁嘅意思啊？ 嗱，我就唔會咁講。因为呢就佢当时佢哋点情况我想大家都唔知道系佢当时点样系嘢引到返嚟㗎佢呢个疫情。但系呢就即系如果系起码即系大家预早知道、啊、我想佢未必一定知道啦，但系始终任何时间呢啲嘅情况呢都系要好小心啦，因为我哋觉得好似我哋其他嘅体育运动都有㗎喺个 bubble 里面，但系呢亦都都系全世界都有人去比赛噶，何之乎咁样，佢一路跟住嗰个 bubble 周围去， 嗯， 都非常非常之安全噶。 嗯，超你嘅理解咧，即系其实而家举办呢啲国际嘅大型嘅体育赛事咧，喺个防疫方面咧，有冇一个统一嘅要求或者标准嘅？ 大家都系咧，系去参考咗世卫所讲嘅标准。但主要是怎樣具體細節方面呢，我想他各自的體育總會世界又好亞洲又好呢，同埋自己當地體育總會他們自己呢就去怎樣去執行的。我想這件事呢就真是他們不同體育單項的運動的所負責的總會呢就真是要做多些功夫了。 应唔应该有一个统一嘅标准咧？即系嗱，我明白，即系喺不同嘅体育项目咧，大家嗰个要求都唔同，系咪？即系个风险亦都未必相同。但系譬如喺一啲即系一致性嘅嘢，譬如话要几耐检测一次啊，需唔需要每日检测啊？等等，或者啲运动员嘅活动范围啊，等等，呢一啲需唔需要有个统一嘅标准，同埋有人监察嘅咧？ 嗱，如果我冇記錯咧，應該其實加薩克咧都唔係就係呢一次嘅空手道比賽係有發生有啲咁問題。其實好似以前都有少部分有嘅，咁所以變咗咧呢度，如果大家一路即係去留意住唔同地方舉辦啲唔同嘅國際比賽，咁我諗要大家真係要即係醒覺少少，同埋呢個。是諗多啲好啲嘅方式去盡量去保障啲運動員啦。 咁、就住今次嘅空手道亞錦賽啦，咁其實都唔同嘅國家地區都有代表團嘅成員咧係確診啦。咁其實好似都多個地區嘅運動員啦、教練啦都不滿於今次哈薩克嘅防疫措施啊。譬如你哋作為港協暨奧委會，有冇嘢可以幫手跟進呢？ 呢样嘢咧，即系我哋一定我哋要知道个源头啊，起因系点样，但系佢自己本身做唔做得足啲嘢。其实我哋咧就真系冇嘢做得到，尤其是因为我哋唔系呢方面专才。 O K， 即系所以变咗咧，我哋真系好难做。但系咧，我哋至多会话喂，将所有历史，即系过去有啲咁嘅案例，我哋冚唪唥收集咗咧。咁啊，唔單止哈薩克啦，其他國家嗰啲有啲咁嘅 multi sports 嘅 event 喺佢哋舉行，有呢啲咁嘅情況出現，我哋就會提點佢嗰啲其他啲總會咯。 OK， 咁往前看啦，咁其实譬如将来都有好多嘅国际赛事要进行啦，啲运动员飞过去要比赛啦，咁会唔会话你哋都帮手去睇睇当地嘅疫情同埋佢哋大会嘅防疫措施，先至即系再作出一啲具体嘅建议，譬如甚至咧系决定究竟去唔去呢个比赛，你哋会唔会有呢啲嘅建议咧？ 嗱，主要如果系呢个multi sports 嘅活动咧。是我哋可以去做好多嘢，甚至无点派队啊，教佢哋点样做。但係单项嘅哪怕世锦赛又好亚洲赛又好呢，其实呢个主导权都喺个嗰个单项嘅总会里面自己嗰度。 是 OK， 咁另外呢就係、是、都睇返呢而家呢好多运动员可能要出去比赛啦。咁出去比赛呢都自然有一个即係感染嘅风险係比较高一啲㗎。咁而家呢即係都讲緊就係话啊，其实一啲高风险啊要出国嘅人士可能都要考虑呢打第三针嘅新冠疫苗啊。你又觉得其实即係运动员有冇需要打第三针呢？ 嗱， 我諗就經驗告訴我哋咧，如果係打咗第，即係我諗聽，我都聽到好多啲專家啦、醫生啦，佢哋都講打咗第三針咧，只有好，即係只有加強個運動員嘅免疫能力同埋抵抗能力。咁所以一定打咗會總比唔打好嘅，我覺得。 嗯，好啊，唔該曬黃敏超啊，多謝你啊。 好，唔该， 唔该。 黄文超咧就系港协暨奥委会嘅义务秘书长嚟噶，咁佢头先就话，即系始终咧嗰个项目，啲运动员系咪参赛咧，可能都系嗰个项目嘅总会咧就自己去决定翻吓。 咁就至于究竟即系可唔可以有一个即系国际性嘅体育赛事，有一个统一啲嘅防疫嘅标准，同埋有一种监察喺度咧，咁。这个暂时似乎都不是十分清晰。 我们作为公众就即可能是期望有啦。好了，我们休息一阵先，转头回来再听。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组织联会代表，香港肿瘤治疗学会义务秘书曾明恒医生， 癌症病人特别要担心，如果我们不好彩染上了新型冠状病毒，现在在国际的数据都知道，癌症病人一般比起没有癌症的病人或者健康的人是会容易一点有并发症的。还有如果一些做所谓 active treatment， 即是做治疗的呢，如果当中他有感染呢，亦都会有并发症。所以其实呢，我们都鼓励所有的癌症病人呢，其实除非有特别的原因啦，就是譬如说他有其他的慢性病控制得不好，如果单一是癌症呢，其实我们都鼓励大家呢尽快去接种疫苗的。现在呢已经很多数据，无论是美国肿瘤学会啦，或者欧盟肿瘤学会呢，都给了很明确的指引呢，就是其实做紧治疗的时候呢，都可以呢是接种疫苗的。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觉醒年代， 一段关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故事。 张峰在建议陈延年揭发陈独秀丑陋面目公诸于世，正在交涉之际，赵世炎等人拿着斧头冲出来斥责陈延年私下交易。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咧，呢一節咧就想講一講關於疫苗接種嘅計劃啦。咁啊，政府早前咧就係宣布咗話會擴大呢個疫苗嘅接種計劃啦。咁啊，嚟緊咧就會有10间嘅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咧，就會喺出年開始咧就繼續運作嘅。咁而另外咧，亦都會有其他嘅一啲方式咧，就俾市民去到接種疫苗嘅。咁包括咧就係有接種車啦，以及咧另一個咧就係以貨櫃箱嘅形式運作嘅新冠疫苗流動接種站，就將會喺咧1月7号开始咧就启用啦，就希望咧方便更加多嘅市民啦，特别系长者咧去到打针嘅。 咁啊，点解即系大家可能都会问啦？点解有流动车？咁本身已经系好流动噶啦，喺度去到唔同嘅地方，点解仲要有一啲即系货柜咧？我嚟俾长者去接种疫苗咧？咁根据即系政府嘅解释咧，就系话即系流动车咧，如果俾长者咧，佢都要上几级楼梯，大家可以想象到，即 系 好似。劳动图书馆咁样啦，即系大家可以想象到个情况，都要你行上个车道咧，都要上几级楼梯，咁啊对部分嘅长者咧就未必系咁方便嘅，咁啊但系如果系货柜箱，咁咧就可以将个货柜箱咧就喺个货柜车度称咗上，称咗落嚟咧就摆喺个地下，咁咧对啲长者又方便一啲啦。咁大家系咪都有咁样嘅相同嘅睇法咧？咁啊究竟即系呢一啲嘅货柜箱的接种点是不是真的可以方便到长者和提高到接种率呢？ 是啊，咁啊，同埋就有冇啲咩宣传啦，吓咩嘅咩措施啊，可以有几大，做到几多嘅每日嘅接种量咧吓。而家电话旁边咧就请嚟就负责呢次嘅货柜接种站嘅医疗集团营运总监梁国玲啊，梁国玲你好， 大家好，大家 好，你 好，身体健康， 你好啊，可唔可以讲下就呢个嘅货柜有几大嘅咧，可以摆到几多个接种站，一日可以做到几多个接种量嘅咧？ 咁啊，听见大家正话讲紧呢个来由啦，咁我即系我哋咁样分析一下。 系、 最初咧就货柜同埋车咧，都系同样应政府同一个诉求，就系、落去揾长者打多啲针。咁所以咧就个设计系沿住政府要求要有三个 打針嘅場地啦，即係三個打針嘅格啦。咁同埋咧就係、是、可以移動嘅。咁呢個就係樹道同龜做同一樣嘢。我哋嘅團隊咧就諗住咧就貼住個地下嚟對做嘢，就等輪椅都好容易推到上去呢、這個概念嘅。 嗯。 咁呢個就第一個我哋希望睇睇即係啲長者或者啲街坊係咪認同我哋呢樣嘢啦。咁呢個第一步。咁至於你話即係我哋唔係一個新嘅嘗試做一個舊嘅問題，其實就我哋同車咧都係同期出現嘅，暫時就係咁樣。 咁幾大度咧？呢個貨櫃可以有幾多接重站？ 我哋改裝一個20呎長嘅貨櫃。 嗯。可以擺幾多個接重站咧？ 差唔多一樣，咁咪睇擺三個 booth。 三個 booth 嘅。 嗯。 係啦。 OK。 所以其實同級嘅。 嗯，系。 你初期可以摆到几多个？你每日摆到几多个呢啲货柜？所以你哋系出年1月7日开始运作啊嘛，系咪啊？ 系。系啊，我哋就政府都公布咗咧，喺黄大仙咧见市民，即系作为第一次嘅活动嘅。 系。 咁就我哋估计每日就打到几百针啦。呢个就系个暂。 即系初期得一个，初期得一个柜喺黄大仙系咪啊？ 系啊，系啊。咁嗱，柜咧个好处咧，就理论上啦。我哋喺第一次摸索之後咧，咁就照計我哋可以再高速要再做多啲櫃出嚟嘅能力咧係高嘅。咁呢個我諗到留啲伏線俾大家可以明白，我哋原本設計咧係唔止用嚟做一個區，甚至我哋想做多啲咧。如果政府需要我哋做咧，我哋都可以應付得嚟嘅。 咁你暫時一月就一個櫃喺黃大仙，一日打到幾百針，係咪？你講下嗰、那個即係。實際上嗰個服務嘅詳情啦，即係需唔需要預約啊？係咪一定老人家長者先嚟打得啊？係咪1、2、3針都要打得啊？即係呢啲，我諗係即係市民都好需要知道嘅嘢咯。 哦，好啱，好啱。其實咧，我哋個個市民我哋都歡迎嘅，無論佢打第幾針。咁雖然咧，我哋原先就希望咧多啲長者落嚟打針，因為其實就算我哋睇外國嘅媒體嘅報道咧。都是有打過針的，就算染到 Omicron 呢都是沒有那麼嚴重的。所以我們最緊張就是長者街坊。但是如果有第二針第三針的市民肯用我們的服務來到，我們是極之歡迎，你都會完成得到他們交給我們的任務的。 不需要預約是嗎？ 不用了，來到就打吧。 來到就打。那你們有沒有設想過，即如果是当然呢个都系一个即系 happy problem 啦，即系开心嘅问题。如果真系好多人嘅时候，你哋应唔应付到啊？排队啊，等等，我哋应唔应付到啊？ 嗱，咁啊，大家都好明白呢个 happy problem 啦。咁就如果真系人多嚟咧，第一，嗰、那个营运时间可以更改嘅；第二，多啲嚟咪密啲手咯。咁第三，如果我哋真系见到个欢迎程度够啦，咁我哋咪再翻去再搭多兩個櫃出嚟，呢、這個我相信個個都唔會反對嘅。 嗱、嗯，而家喺一啲即係現存嘅接種點咧，或者接種站咧，咁佢其實佢個整個流程咧就做得好仔細啦，同埋做得都幾好嘅。咁啊，打完針之後有地方俾佢哋休息嘅時差觀察半個鐘，然之後先至俾佢保持，先至離開。咁你一個貨櫃商做唔做到咧？特別你哋希望嘅對象。是一些長者 我們呢就會在個貨櫃旁邊呢就建立很多個帳篷的、哦、那就無論事先的資訊的提供啦，事後的觀察的時間呢都會和疫苗注射中心裡面一模一樣的。我們在裡面呢注射站裡面呢也都有醫用的雪櫃嚟到等我哋儲存嘅時候呢，亦都係同疫苗中心個編制嘅要求完全冇分別。衛生署亦都嚟睇過我哋嘅建設，同埋俾個意見俾我哋。咁呢，我哋做嘅方法得出嚟嘅效果，我哋肯定係同疫苗注射中心一模一樣嘅。 嗯，都要問返，即係你今次你哋貨櫃嗰度打嘅係伏必泰嘅疫苗係嘛？ 我哋係可政府叫我哋咧，就最先打嗰啲係伏必泰，同埋以目前嗰個需求咧，似乎都係伏必泰嗰個需求殷切一啲。咁、但係我哋嘅場地亦都可以用嚟打科興咧，亦都係能夠做到嘅。 OK， 咁另外就係你哋呢個貨櫃就係其實一個流動接種站嚟㗎啦。咁頭先你話初時就會擺喺黃大仙咁，咁會唔會其實擺一排就會離開黃大仙去第二度咁樣嘅咧？ 政府要我哋做嘅服務咧，就同而家嘅流動車一樣咧，每個接種點咧就留兩至三日，中間有啲時間就俾我哋移動一下，咁咧就去第二個點。咁就90日嘅營運裏面咧，我哋最少要提供45日嘅服務。咁所以咧就我哋都會搬嚟搬去嘅。咁但我哋每去到地方之後咧，三個禮拜之後我哋會翻去噶啦。 咁即係所以話，譬如有人喺度打咗第一針。咁你之后咧就几耐之后会翻嚟呢个地方俾佢打第二针啊？ 三个礼拜就三个礼拜咯。咁我哋因为都唔想佢再走得再远啲咧，我哋一样可以打到第二针俾佢啊嘛。 OK， 好啊，唔该晒梁国玲啊，多谢你吓。 好， 唔该晒， 唔该晒。 梁国玲咧就系营运呢个嘅货柜流动接种站嘅医疗集团营运总监嚟嘅吓。咁都睇下佢哋究竟嚟緊點樣做啦，會有幾多個服務量啦，咁大家都睇下究竟 係點啦，即係係 啦 點啦嚇。 好啦，我哋聽咧嘅六點前嘅交通消息先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坏车报告啦。较早时，红磡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佛光街嘅坏车拖走咗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亚街老街。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和富中心嘅坏车都已经离场，消散中嘅龙尾去到北角警署。不过在九龙的荔枝角道就有水雾急收，去美孚方向近发祥街的快线封闭了，驾车朋友经过请小心留意了。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去到下角道过了政府总部，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柯达大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金控股同埋汉华金控、五大跌幅股份、开拓药业、时富金融服务集团、维量控股、国贸控股同埋基石控股。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630点，系升咗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37点，升1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9，日元114.84，瑞士法郎0.917，加元1.28，人民币6.373，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682。港金报16880元，比上日收市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6.12美元，卖出1816.9美元。港汇指数报101.2，系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意外事故在新界的荃湾路。荃湾路去屯门方向在葵青路的慢线因为有意外现在比较多车。龙尾去到丽景村附近。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青路的快线应该是快线。快线有意外现在龙尾去到丽景村。隧道的情况，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车龙分别去到政府总部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里面，慢线落去湾仔之路一样是多车的，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就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都多车，龙尾在果栏附近，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消防局，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九龙区的路面西九龙的连翔道去佐敦方向近住柯士甸道西一带相当之多车的，龙尾去到民众安全服务队总部附近，

長者啦，一啲獨居嘅老人啦，同埋咧一啲無家者啦，即係露宿者啦，嚇。 係嗱，其實見到咧就係、是、前日啦，咁啊天文台就發出入冬以嚟咧第一個嘅寒冷天氣警告啊，咁都見到咧就係、是、呢個嘅民政處咧亦都開放咗臨時避寒中心啊，咁就喺前日咧亦都開始咗開放噶啦。咁啊根據咧就係、是、民政處提供嘅數字啦，截至到尋日朝早六點咧，就大約有270個人咧就登記。人次吓，270人次就登记使用呢个嘅避寒中心啦。咁、而当中咧就有啲问题啊，因为咧就有啲嘅服务无家者嘅团体就讲到话啊，其实咧都发现到咧大部分嘅无家者都冇入住呢啲嘅避寒中心。 原因何在咧？ 嗱、咁佢哋嘅讲法就系话咧，有啲就系惊自己嘅家当俾人偷走啦。而今年咧，亦都有一啲嘅新嘅问题出现，就系、是、因为咧，政府喺十一月开始咧，就要求咧进入政府处所系要先使用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啊。咁当然咧有啲豁免嘅，即系譬如话都个部门咧都可能会因应住啲实际情况，如果系一啲嘅无家者真系冇手机冇智能手机嘅，都可以豁免佢哋去使用安心出行嘅。咁但系咧就有啲无家姐都仍然是即系觉得呢件事是麻烦啦、啊、吓，咁、所以咧就结果咧就因为咁样嘅缘故咧就冇入住避寒中心。 有冇啲具体嘅困难咧？即系除咗佢怕麻烦之外。 咁見到咧就係、是、佢哋可能係冇智能手機啦， 冇、 辦法啦。咁、而另一方面咧，就算係話佢可以獲得豁免，其實咧佢喺呢個新嘅規定之下，佢都係咧係需要提供一啲咧就係聯絡嘅電話噶。咁、而咧無家者嚟講咧，佢哋就可以提供即係幫助佢哋嘅社工啊或者機構啊嘅電話號碼。 即係要打個電話去核實係咪？ 要核實嘅。咁、但係知道啦，即係前日係公眾假期啦嚇，26号咁变咗咧，就算真系啲无家者想去入住，而提供咗咧就系机构嘅一啲电话，可能咧其实机构系冇人听电话噶。咁又如何核实佢系无家者嘅身份呢？ 咁当然即系特别喺严寒嘅天气之下咧，当然大家都理解，即系政府有佢嘅规定。咁但系咧喺严寒嘅天气之下咧，我谂冇人会反对咧，即系尽量弹性一啲，因为真系关系到。人身安全啦，系咪？特别同埋系咁冻嘅情况之下，会唔会即系真系会冷亲啊？甚至会发生一啲不幸嘅事件咧？咁我相信大家亦都会觉得喺呢个即系政府有佢嘅规定嘅情况之下咧，都可唔可以谂办法有一啲即系弹性啲嘅处理咧？咁啦，头先我听你咁讲，咁当然即系政府嘅方面可以睇下有冇办法可以做得弹性啲，但系帮助无家者嘅机构咧。亦都可以幫手諗下辦法個，即係我覺得，譬如話，頭先你講到嗰個電話嘅問題，即係放假冇人聽，咁亦都講到就話咧，佢哋啲無家者可能只係記得嘅機構嘅電話啦，唔記得即係個別社工嘅手提電話啦咁樣。咁其實呢一方面有冇辦法解決咧？即係譬如話啲機構可唔可以擺低一啲電話嘅號碼？喺個別嘅或者係不同嘅避寒中心咧，即係變咗，即係大家一齊諗辦法啊！我意思係即係話唔係話一定，當然嗱，而家情況係唔理想嘅，但係大家可唔可以一齊去諗辦法，即係令到啲不幸嘅事唔好發生咧？ 又或者係俾一啲嘅身份證明或者認證。係由機構發出嘅，俾呢啲嘅無家者。咁當呢啲無家者真係要去入住避寒中心嘅時候，出示翻呢啲身份證明，咁會唔會就可以解決到件事呢？ 一齊研究一下。 係啦，係啦。嗱，咁事實上咧，即係根據民政事務總署嘅回覆咧，咁啲避寒中心咧係冇拒絕過任何冇智能電話嘅使用者嘅嚇。咁不過咧，就可能係啲無家者自己咧都覺得係唔方便啊，或者係都唔係好想 係啦， 煩到人啦、 啊，驚自己啲家當會冇咗，咁呢個就即係比較難解決啦，即係呢永恆都存在嘅一個問題啦。咁但係頭先講嗰啲問題係咪即係大家可以即係從一個彈性同埋係？即係幫手人道嘅嗰個立場出發，大家都諗下辦法咧咁樣。 即係如果嗰個安排係彈性啲，係人性化啲嘅，可能就會即係讓啲無家者冇咁抗拒再入住呢啲避寒中心咯嚇。嗱，睇翻咧就民政處嘅數字啦，就截至尋日朝早係啦，咁就有270人次登記使用避寒中心啦。咁啊，當中咧就有超 过200人咧系有使用安心出行嘅，就占咗总人数大约八成。 嗯、 而其余咧就系获豁免嘅人士，亦都系包括一啲咧系冇智能电话嘅使用者嘅吓。咁、 嗯、 啊，都问问听众啦。咁啊，大家喺严寒嘅时间啦，咁都大家关注一下呢啲嘅无家者啦。又或者大家唔知道会唔会见到，即系譬如喺天气冻或者系使用安心出行嗰方面，有冇遇上啲乜嘢嘅问题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噶。咁呢个时候，冯德雄啊，我哋就请嚟一啲服务呢啲无家者嘅团体代表啦，就有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吴伟东喺度啊。吴伟东你好， 系卢宇光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头先我哋就讲话系你哋都有观察到咧吓，都亦见到大部分嘅无家者系冇住到呢啲嘅避寒中心嘅，可唔可以讲下你观察到？ 你先讲下个情况系点先啦吓。 好啊，大家好啦，我过去两日嘅圣诞假晚上咧，都有去到深水埗嘅公园啦，一啲西铁嘅隧道口啦，去睇嗰啲无家者，佢哋系近住南昌西铁近住南昌社区中心嘅避寒中心嘅。不过据我观察咧，嗰度其实大概有四分三嘅露宿者咧，都仍然留翻露宿位置，就并冇进入佢哋附近嘅南昌社区中心做避寒嘅。咁我都问过佢点解会唔入咧？其实我哋做社工，梗系会劝住佢哋入啦，因为冻啦，里面都有啲热食啦，咁亦都即系避免佢哋因为寒冷而有生病，有一啲唔理想嘅后果啦。咁啊，佢哋都讲个理由嘅。第一就最主要咧，佢哋系担心喺公园、喺隧道嘅个人家当咧系会唔见咗。咁呢个咧，其实就我哋睇翻外国系有啲好啲嘅做法噶。譬如我哋见到台北咧，就譬如万国公园，如果你系同台北政府登记咗做无家者咧。第一，佢當然免費整牙啦。第二咧，佢就俾一個儲物袋，那個儲物袋咧又高過我哋心口嘅，就係、是、寫住台北福利局嘅物資，咁咧就擺俾你擺喺個萬吉公園嗰度咧，就等你日頭啊行開咗咧，都可以一般人或者政府都唔可以抌咗嘅物品啦。另外，日本亦都有法例咧，就保障無家者物品，即係行開咗個露宿位置，政府都冇權係抌咗你嘅。咁啊，第二咧，佢哋话入去避寒针咧都有两个忧虑嘅。第一咧就系、是、都同样啦，避寒针系其实一个社区中心嘅礼堂，咁我度咧就并冇 locker 啦。咁啊有部分人咧就话试过咧喺嗰度过夜嘅时候咧都有失事嘅事件啦，即系可能见咗啲银包啊、电话啊，呢个系佢哋觉得比较贵重嘅物品啦。另外咧就系、是、其实前一晚就落雨噶。即系26号，咁咧就落雨有个，我喺嗰个公园行过，南昌社中心都系三四分钟之内啦，佢年纪大啦，体弱啦，行过去都要接近十分钟啦。咁啊就话如果突失咗都想喺嗰度，可能冲个凉换到衫都唔得咧，其实就唔得嘅，因为嗰个社区中心都系只有厕所就冇冲凉嘅地方。咁所以我哋就谂紧，咦政府可唔可以即系？将来考虑下避寒针有淋浴空间咧，其实有第三个反而要扎一阵。民政处过去曾经有得证嘅，喺今年咧佢有个新嘅试验嘅计划，就系、是、今年9月1到9月30咧，佢开咗个13间避暑中心啊，嗰阵时系避暑啦，佢就开咗5间，就连续开30个晚上。咁有乜好处咧？就话嗱，譬如好似。前兩日就凍，咁啊有開避寒。譬如今日如果唔凍，又會點咧？就冇低13度咧。佢早上八點就要清場啦，因為要留翻俾日間嘅社區中心使用者嘛。所以咧，你瞓得可能最冧嘅時候咧，7點啊發醒，你八點啊離開。呢、這個狀況咧都唔係理想，即係佢每日都要等到4點半咧去知道究竟政府有冇开避寒中心呢？而呢个就如果你有智能手机，你有收音机就易啲去确认呢件事啦。否则呢，佢就冇电话，亦都冇智能电话嘅时候呢，佢系唔知道佢今日有冇开啦咁样。咁所以呢，我哋觉得其实避暑嘅时候政府做到个试验计划，我觉得效果都良好嘅。入去啲做咗一手秩序。咁我就问，希望政府都諗一諗啦，即系嗰个避寒嘅时候可唔可以试下1月份，即系开放 我哋譬如话唔使就十三间啦，最主要嘅，譬如油麻地、龙兴里啊、深水埗、南昌啊、土瓜湾啊，或者系港岛区啊，夹埋开五间，好似九月咁得唔得咧？咁我希望民政处都考虑下啦。 系，咁其实譬如今日咁啦，而家个室外气温摄氏十七度，咁都冇咗寒冷天气警告啦。咁其实今晚咧，咁就呢啲嘅社区中心就唔会再系避寒中心噶啦，系咪啊？ 系啊，嗱，好可惜就系佢冻嗰两日低过十三度咧，就开嗰两日，即系廿六、廿七啦。咁但系到咗今日廿八咧，就其实嗰、那个。唔低过十三度就冇寒冷天气警告，咁根据佢嘅政策咧，就的确系唔开嘅。不过我哋就觉得，其实我由上年二月开始，都同民政处发咗电邮咧，去民政局都讲埋嘅话，依期疫情都严重，嗰路都喺街嗰度，其实都一样受社区感染嘅危机。咁其实路都受社区感染，对自己、对个社会都未必都唔会系好事啦。所以如果你入咗，避寒針咧，其實相對係理想啲，因為佢喺個環境裏邊，即係相對佢會測個温度，亦都要有個登記。咁啊，其實對露宿者、對社區都係好啊。咁所以我都希望政府考慮翻嗰、那個試開多一個月，睇下避寒又幫到點啦。同埋我都覺得咁嘅，亦都我之後有安心出行咧。我都成，我琴晚去個避寒針見咧，的確佢只係。叫你填一填啫，咁样咁啊，啲填多数都俾你入嘅，都冇见到话唔俾入嘅。咁我只系担心有啲露宿者可能诚实得滞，因为有时咧有露宿者连电话号码都冇，咁如果冇嘅时候都容易会入啦，因为入咗去嘅地寒，亦都系一个即系安全嘅区域啦，因为都隔住一啲米距离啦，啲露宿者咧都系一个即系相对好啲嘅环境啦。咁当然希望。将来有无家者友善政策，咁啊政府可以喺就住即系将来老细担心佢家当遗失嘅时候，可唔可以有啲法例保障，或者啲市民袋流动嘅市民袋，等无家者即使入住避寒针嘅时候咧，都唔需要因为牵挂佢个老细家当，即系。唔想入去咯， 擔心係咪？嗱，吳偉東頭先你講咗幾個問題啦，咁當中都係其實即係一直存在嘅問題嚟嘅。咁包括咗佢哋擔心個家當啦，睇下政府有咩政策可以幫佢哋啦。咁同埋即係避寒中心個開放嘅時間一定要等呢一個有寒冷天氣警告，然之後先至會開啦。咁你建議佢避暑中心嘅試驗計劃都幾好喎，都可以跟翻嗰做。但係頭先我聽你講，反而針對即係今年嘅新嘅情況啊，即係針對安心出行嗰度，似乎問題就唔係好大喎，係咪？即係我見到啲報道話有啲無家者因為打電話去你哋嘅協會，假期冇人聽而入唔到去避寒中心，呢個情況有冇發生咧？抑或係冇發生 咧？因為我就揸住我手提電話咧，就冇收過入避寒中心嘅人嚟求助。咁就我哋喺十一月一号政府實施咗進入政府建築物範圍用安心出行，無家者就要填紙仔，包括填我哋無家服務機構嘅電話啦。入康文署圖書館就試過，真係有康文署職員 會打俾你哋， 打我手提問啦，咦嗰個人係咪真係無家者啦？咁樣，咁我都希望其實。政府如果持續地有個寬鬆，即係話入避寒中心，唔好真係打嚟啦，因為佢入去都真係避寒，亦都係瞓覺啫。亦都政府資源咧，我琴日入過南昌避寒針咧，真正使用緊都唔係好多啫，都係少於三十幾人，所以我覺得資源都係足夠嘅。咁我就希望政府可以即係喺呢方面放寬，有啲我真係擔心。有露宿者都是一个诚实的人啦。如果他表示都没有电话，会不会民政署就好着紧要报个电话出来呢？因为他的确要填的时候、okay. 要填名的电话，咁样冇，咁我得希望即係民政署都宽松地俾佢过夜啦。咁如果记得我哋电话是翌日又打给我哋，我哋都乐意嘅。 Okay. 我想問下 主持話， 我想問下咧， 你問咩？ 嗱，首先咧就係其實安心出行呢個規定有冇減低咗無家者進入避寒中心嘅意欲咧？第一，第二咧就係佢哋又願唔願意，即係譬如要填紙仔啦，就提供翻你哋機構或者你嗰個嘅電話俾避寒中心咧。而就算佢願意俾啦，即係可能佢驚麻煩你哋噶嘛，我唔知道，即係願意俾啦。咁佢又記唔記得你哋個電話咧？呢啲環環都係問題嚟嘅，係咪咧？ 第一，你話冇因為安心出行減低咧，我哋觀察到佢通常唔入避寒針咧，個主因就係因為驚遺失家當，同埋即係去到嗰度都 即未必 係 你考慮 試過失竊嘅呢個係主因啦。咁安心出行咧就唔係咁主要，不過咧喺度我哋都知道有啲市民都有呢個擔心，呢個電話冇電喎，佢冇電話喎。咁點樣登記啊？咁樣都有啲市民講問過，咁當我哋都解釋啊，你可以用登記為中心嘅電話。咁所以我哋喺呢度都呼籲民政署就可以繼續放持續地放寬啊，即係話哦，佢真係唔記得咗我哋電話，都唔讓佢入啦，或者係我頭先咧主持話譬如我哋 喺佢擺低啲電話號碼喺度啦， 我擺低個單張喺度， 咁 或者無啦啦主動聯絡我哋或者抄我電話落去，我哋都樂意嘅。 OK， 咁我。亦都試過啲上中心咧，係擺低我哋一啲單張咧，等路都可以使用我哋。 O、okay, K， 即係大家一齊幫下手咯， 明白。好啊，唔該曬吳偉東啊，多謝你啊。 唔該曬。 吳偉東咧就係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嚟噶，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聽聽呢位聽眾傅先生嘅意見先。傅生你好， 係你好，兩位主持人 你好， 請講啊。 係，咁我就係有對無家者係有啲意見嘅。 嗯， 係，請講。 咁我就。見到啲無家者咧係入，咁我就寧願寧願唔入避寒中心，寧願唔用安心出行，都係繼續都係住喺六個佢自己嘅家當度嘅。咁啊真係都幾無辜嘅，係啊。咁另外咧，咁我就提建議咧係啊，咁第有幾項建議嘅，係啦。咁我就第一項咧，咁啊就係會用。就利用一啲嘅退咗役嘅巴士咧，係嚟改裝做一啲嘅巴士屋，係俾啲無家者入住嘅，係啦，係呢個第一項建第一個嘅要嘅要求嘅，係啦。咁第二樣咧就係咧咁啊就要拍要啲嗰啲社福機構啊，嗰啲政府啊向社福機構啊係贈送啲智人。二手嘅智能電話係俾啲無家者入住嘅，機長連埋個充電器，係啊，連埋個充電器系統都捐埋俾佢哋， 明白？係 啊，俾佢哋係可以用安心出行啦，係啊。 OK， 好啊，多謝曬傅先生嘅建議啦嚇。咁我諗即係好多市民啦、機構啦，都希望咧諗多啲方法咧去幫助呢啲無家者啦。 頭先睇下吳偉東講就似乎。真係關於安心出行而入唔到避寒中心個情況就唔算係多嘅， 唔係主因嘅， 唔係主因嘅。咁亦都即係嘅，希望大家都諗下辦法啦，即係將嗰個困難減低佢啦。 尤其是即係天氣凍咧，佢哋真係最需要關注嘅一群嚟嘅嚇。聽聽新聞先。 在準備貫徹一國兩制下齊心同行，開創未來嘅重要時刻，期望經濟。導步在新時代中發揮好傳媒的角色，講好國家和香港的故事。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前蘋果日報高層和三間相關公司被控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等，案件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訊，他們被加控串謀刊印煽導刊物罪，案件押後至明年2月24日再提訊，被告期間繼續橫押。另外三間公司的案件會押後至明年2月10日再訊，七名被告分別是黎智英、前蘋果日報社長張劍雄、前總編輯羅偉光、前主筆楊千琪、前副社長陳佩敏、英文版前執行總編輯馮偉光和前執行總編輯林文忠。三間公司分別是蘋果日報有限公司、蘋果日報印刷有限公司和蘋果互聯網有限公司。天氣概況，影響華南的冬季季候風稍後緩和，本港下午氣溫普遍較昨日高3至6度。本港地區今晚和天氣預測

时间系晚上嘅7:10啊，咁啊，继续系有陆宇光同埋冯德雄喺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呢度， 继续讲疫情， 系啦，继续讲疫情啊，因为你想讨论下咧关于防疫策略嘅问题啦。嗱、嗯，而家咧就系香港一直都系用紧一个清零嘅策略啦，咁所以咧香港咧就将外地嘅地区啦，咁就分做唔同嘅风险啦。咁如果一啲嘅高风险嘅地区要嚟香港嘅话，可能咧就只能够香港居民先至能够嚟啦，即系话对于非本地居民咧就封关啦。咁就嚟到香港咧，就仲要接受咧就系长时间嘅检疫啦吓。咁而家亦都系讲紧话，譬如话一啲嘅航班熔断机制啊，都系咧一啲嘅加强外防输入嘅措施。好啦，到到咧就而家，譬如喺社区发现有任何嘅情况咧，都采取一个譬如系围封啊、强检啊呢啲嘅措施啦。譬如话最新咧就见到咧愉景湾嘅恒丰晓欣希恩阁吓，咁啊今晚7:00开始咧就又列为一个受限区域强制检测啦。呢啲一切一切咧，其实都系讲紧一个一个围堵嘅策略啦，就防止咧病毒咧就系流入社区嗰度。咁但系咧就疫情真系已经延续咗差唔多两年啦吓。咁但大家觉得呢个措施点样咧吓？大家系咪都会有啲嘅防疫即抗疫嘅疲劳咧？啲人讲，同埋大家譬如而家都冇得即系叫做出去旅行啦，因为你翻到嚟香港又要接受21日嘅隔离咧，最长嘅时候，咁好多人都因此咧而即系冇得去外游啊咁。好啦，呢一切嘅措施其实大家觉得点咧？系咪好严咧？严到我哋系影响到日常嘅生活咧？以后应该点样行咧？冯德雄， 咁啊，当然即系呢一个究竟系清零嘅策略，即系所谓即系而家我哋要讲同内地通关啦，系咪咁咧？呢个所谓动态清零嘅策略，抑或系好似即系外边嘅一啲国家吓，佢哋系实行一个所谓与病毒共存嘅策略。嗱，咁呢一个咧，其实就都讲咗一段时间啦，即系大家嗰个讨论咧，究竟应该点做？嗱，咁咧似乎咧，因为特别系我哋而家系同内地通关，就迫在眉睫啦，吓咁啊！虽然都仲未有一再都未有确实嘅日子，咁但系咧，似乎香港一直咧都系即系坚守住呢一个尽量去清零呢一个策略嘅。咁但系咧，今日大家都见到，即系今日我认为喺个疫情入边，即系最大嘅一单新闻啦。除咗最新嘅疫情之外啦，咁最大嘅一单新闻就系、是、港大嘅几位专家啊，几位教授啦，又包括咗袁国勇啦、孔凡毅啊等等啦，即系。他哋就提出一個不同的觀點，他認為咧就係話，即係香港咧應該都要把握一個機會咧，即係喺一個適當嘅時機咧，就應該可以咧諗下以同外地咧係恢復翻嗰個聯繫作為一個目標。咁呢一個時機可以係幾時咧？佢哋覺得全面達到呢個目標咧，可能係喺出年嘅冬天係會比較理想一啲嗱，咁。如果要達到呢一個目標，就可以點做，或者係需要點做咧？咁佢哋都提出咗一啲建議嘅。首先就要好多人打針，嗰、那個接種率要希望達到90%以上，甚至係達到接近100%。係啊，咁然之後咧就點樣吸引人去打針咧？咁就係要用一個所謂疫苗護照啦，即係規定，如果你唔打針咧，好多嘢唔做得，唔翻得工，唔翻得學嚇。咁如果你打咗針咧，就可以解除咗好多而家防疫嘅限制。咁佢哋個時間表都幾提出個時間表，特別係袁國勇今朝發表咗個文章之後，今朝喺電台接受訪問嘅時候咧，提出個時間表就係話，佢希望咧政府可以喺1月就已經公布呢、這、一個。疫苗護照嘅策略，咁啊，希望喺3月咧，就啲市民可以大家一齐去打针啦。咁啊，逐步咧，就当接种率达至一个一定嘅水平之后咧，就可以慢慢放宽一啲同外地嘅限制咧，即系防疫限制。然之后咧，慢慢咧，就达至到出年嘅冬天咧，可以系所谓全面开放。咁啊，呢个咧就佢哋提出嘅一个嘅建议，而且佢个建议睇嚟亦都系，即系佢哋觉得系有个迫切性喺度啦。咁啊，就唔知道大家点睇啦。 啊，他们的文章就讲到话呢个目标是出年七月之前呢就达到 99% 的免疫同埋完成三针接种啦。他们认为呢这个的做法呢以疫苗来到做作为一个抗疫的策略呢是建立一个抗疫韧性啊。因为都讲到话而家即是市民啦抗疫近两年呢都是疲态尽露啦久守必失啊。咁所以希望用疫苗的方法呢来到建立一个抗疫的韧性啊。咁跟住呢就可以逐步向全球开放啦，咁就如果话可以渡过呢个染疫高峰期咧，之后咧吓就可以当做一个将呢个新冠当做流感咧嚟到看待 严重嘅流感。 系啦，系啦，咁亦都系以后即系虽然咧，以后都可能都要定期咧再去补针，咁但系咧呢件事咧，譬如以后新冠即系当呢个接种率系达到譬如九成几嘅水平嘅时候咧，新冠咧已经可以当做一个流感嘅看待，亦都可以咧系全面咧同系国际社会系通翻晒关啊，咁但系咧就讲紧头先都讲啦，系有一个嘅时间表同埋代价嘅，就系咧要有一啲嘅疫苗护照嘅措施，去到再推高嗰个接种率啊。睇翻而家嗰個接種率啦，香港咧就係接種咗一針嘅人口咧就講緊72%，係講緊480多萬啦。接種咗兩針嘅人口咧就係69%啦。咁但係咧就譬如以一啲嘅年齡分布嚟到再睇咧，咁當然咧大家都一直都講噶啦。咁其實咧長者嗰個接種率咧仍然都係偏低嘅嚇，70至79歲咧就係47%，咁而咧80歲以上咧只係僅僅過20%嘅啫。咁亦都可能咧係要睇睇究竟咧。就點樣去推高咧？就係、各個嘅年齡嘅組群啦，同埋係職業啦，係佢哋嘅疫苗嘅接種率啦。啊，咁大家點睇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18723111，同我哋傾下。今日有啲傳媒報道咧，就話政府亦都係研究緊推出疫苗氣泡嘅措施，就讓咧就係、市民。翻工翻学咧，都系需要打咗针先至可以翻工翻学啊！有啲咁嘅传媒消息咧，就传咗出嚟。咁大家又点睇咧？吓，欢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嗱，而家我冯德雄啊，我哋就电话旁边咧，就请嚟撰文嘅其中一位专家，就系、是、咧香港大学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凡毅教授啊，孔教授你好。 你好， Hello， 教授你好。 系，对于以疫苗作为一个建立抗疫韧性，你哋系参考咗唔少一啲嘅外国嘅经验嘅，系嘛？ 呢个系外国啦，同埋本地嘅经验啦。咁其实个关键在于咧，就系其实嗰个 Omicron 嘅变种病毒嘅产生咧，其实就俾到我哋一个嘅契机嘅，因为嗰个病毒本身咧，佢个传染性比 Delta 变种病毒仲要高出2-3倍。咁但系相反咧，佢嗰个嘅威力或者佢嗰、那个譬如係严重性导致要住院或者係死亡呢，其实就係 Delta 变种嘅病毒嘅大概係1/3。咁呢一个呢其实就令到佢呢係变成一个传染性好高，但係又反而係似一个平时季节性流感咁样嘅病毒。咁同埋另一样嘢要留意呢，就係冠状病毒本身係冬天呢就会係比较活跃嘅。咁所以只要捱過咗呢一個冬天咧，其實就嗰、那個情況咧就會係改善。咁所以喺我哋嘅文章裏面，我哋講咧，其實如果我哋可以利用嚟緊嗰3-4個月去進行一個嘅所謂嘅疫苗嘅護照，或者係一個所謂係氣泡咧，咁樣嘅情況去有少少嘅係驅使，或者係一少少係即係迫切啦嚇。令到係未打針嘅人咧，係盡快打針，尤其是係講緊老人家啦。咁如果我哋嗰個疫苗嘅接種率係兩針可以達到係4月嘅時候達到去90%，然後嗰個3針加埋嗰個嘅加強劑係達到接近70%嘅話咧，咁我哋就係有好好嘅條件咧，係同全世界同埋係內地咧係通關接軌。 嗯，咁、那、嗰个譬如一啲嘅外国嘅经验，亦都系有冇香港可以借鉴嘅地方咧？ 嗱，外国其实最典型嘅就系譬如以色列啦，咁、以色列其实佢嗰个嘅第三针嘅疫苗接种率亦都已经系好高噶啦，应该系差唔多超过70%。咁佢嗰个情况就系见到就系、是、嗰个打咗嗰个加强剂之后咧，其实佢嗰个嘅确诊数字咧系跌得好快。咁留意翻咧，就係如果係外國嚟講咧，其實佢而家就做緊一個嘅所謂好似一個實驗咁樣，即係佢係有好多人接種咗兩針嘅疫苗，但係咧亦都係第三針未接種啦， 咁佢而家就開始增加嗰個接種嘅人數，但係佢哋而家就係好多人咧係感染到呢個 Omicron 嘅病毒，咁所以咧其實佢係透過兩種途徑，一種係疫苗接種，另一種咧就係嗰個嘅感染，去達到嗰個嘅群體免疫嘅效果。咁所以佢哋嘅情況咧就係佢，我相信過咗冬天之後咧，佢哋嗰個嘅確診嘅數字會跌得好快。咁所以佢哋嗰個通關或者係開關嘅條件，而唔再需要隔離咧，佢嗰個嘅時間表應該仲比我哋更加快。咁所以我哋就其實而家就可以借鏡佢哋嗰個嘅即係現時嘅臨床嘅情況咧，就可以知道嗰個嘅Omicron 嘅病毒嗰個嘅威力啊，佢嘅引致到嗰個嘅併發症啊，同埋以致到係嗰個嘅死亡嘅情況。咁我哋其實香港嚟講咧，亦都係要做好準備，就係譬如講緊係呢一個嘅可能有第五波爆發嘅危機啦。咁所以政府已經係做緊，譬如喺呢一個嘅Expo 呢個係同埋呢一個北大嶼山嘅醫院，已經係做好準備咧，係隨時係需要係收一啲嘅，譬如喺啲比較輕微嘅病人，可能就會去咗呢一個 Expo 咯。咁如果比較嚴重嘅，可能就要去 ICC 或者去我哋其他嘅公立醫院嘅隔離病房度。 係，嗱，教授嗱，頭先你提出一個目標咧，就係四月希望咧打咗兩針嘅有九成。呢、這個你係指即係、個基準係以全港人口計算係咪？即係唔係用個嘅組群去計算啦，係咪？ 呢個要設全港人口嚟。 全港計算啦，係啊。咁啊，計九成，咁啊打咗第三針加強劑嘅，要去到七成啦。其實同而家都仲有一個距離喺度，同埋咧時間就唔係好多啦，因為講緊其實幾個月時間啫嘛，係嘛？究竟我哋要點做先可以？你哋覺得啊，點做先至可以達到呢個目標？ 我諗其實好多老人家嚟講咧，其實佢自己可能都想打嘅。但反而佢係佢屋企人會勸佢啦，唔好打住啦，仲有時間可以等。咁但係我哋如果係令到佢有一個迫切性，即係譬如我哋話有一個嘅疫苗護照或者係本地嘅疫苗氣泡，你如果唔打針嘅話咧，你好多地方你都去唔到。 嗰個疫苗護照嘅規定要嚴格到點咧？你覺得？ 譬如你去飲茶，或者去公園，或者去街市，或者一啲。即係公眾多人嘅地方，你都去唔到嘅話咧，咁你就會有一個迫切性去接種嗰個疫苗。同埋另一樣嘢就係大家其實睇翻啲數字咧，兩個嘅疫苗嘅平台咧，其實都係非常非常之安全。尤其是老人家，其實嗰個嘅安全性咧，比後生咧嗰個嘅副作用仲更加少。 但是如果我哋即係當我哋真係推行咗呢個疫苗護照，而嗰個規定係好嚴格嘅，即係你冇一個注射證明啦，你基本上即係大部分公眾地方你都去唔到噶啦，即係當咁先算啦。如果都未能夠達到即係我哋希望嗰個目標咧，咁即係2022年嗰個機會就會錯失咗，係咪咁嘅意思 啊？其實好睇翻我相信如果推出咗呢一個嘅本地嘅疫苗護照咧，而好多老人家佢已經打咗一針之後咧，佢就會發覺其實基本上係。是基本上是冇乜反應，即係冇乜係 冇不良嘅反應， 好安全。咁當佢打咗第一針之後咧，佢自然就會打第二針同埋第三針。咁呢個其實第一針係最難，咁所以就變咗咧，可能真係要有一啲嘅強迫性嘅方法去迫使啲老人家咧係真係要盡快接種嗰啲。 強迫性係指邊一方面咧？ 其他未接種嘅人士咧，其實都一樣係要需要接種嗰疫苗。咁透過係譬如。真係好似你翻工翻學，你唔打針咧，你唔可以翻工，唔可以翻學。咁呢個方法咧，就會係令到嗰個接種率係大幅咁樣提升。 但係老人家就即係長者就唔需要翻工翻學啦。咁佢頭先你所講嘅強迫性嘅措施，你哋心目中係諗緊啲邊一個方向嘅？ 其實主要就係嗰個嘅疫苗護照啦，即係你唔打嘅話，你好多地方你都去唔到，即係你連飲茶都去唔到飲茶。咁我相信。呢一種嘅方法咧，係會令到嗰個嘅接種嘅疫苗嘅嗰個比率係會大幅提升。 嗱，香港一直都係即係用緊一個所謂清零嘅策略啦。咁你睇翻其他國家嘅例子咧，當佢慢慢轉向從即係與病毒共存，開放咗同外邊嘅接觸之後，嗰個就係疫症嘅個案啊，會唔會有一個好大幅 的攀升，和那个、死亡率会不会是一个，即我们会 expect， 即根据你们这个计划，我们会 expect 在明年某一个时间，我们会有一个疫情很大幅的攀升，或者死亡率会提高了很多，而这件事又是不是香港承受得到的呢？ 如果那个疫苗接种率是去到九成或者以上的话呢，其实这个的或者那个讲的是加强剂去到七成或者再高一点，因为如果你打了两针九成的话呢，其实第三针九成其实就很容易达到。当你去到这个这样的比率的话呢，其实大爆发的机会是非常非常之低，除非它又再有一个所谓的变异出现，咁我哋可能就要打第四針、嗯。但係當其時，如果你嗰個接種率已經去第三針都去到九成嘅話咧，第四針就唔會有呢個問題出現。 但係你見到，我哋見到新加坡， 同埋第二樣嘢咧，就係要留意翻，就係嗰個嘅，即係去到夏天或者係暖啲嘅情況咧，那個冠狀病毒相對冇咁活躍嘅。咁、 嗯、 所以我哋係有時間咧，係令到即係、就是、可以去到即係嗰個好高嘅接種率。咁而家最难去overcome 或者係最难去提升嘅呢，就係、是、嗰个所谓喺老人家嘅第一针。咁、 嗯、 如果佢能够係相当会逼使佢哋去接种第一针嘅话呢，咁第二第三针就唔会有呢个问题。 你哋有冇推算过，如果按你哋嗰个计划去进行呢，就係、是、最差嘅情况，即、就、係、是、一开放嘅时候，香港个疫情会去到点，同埋个死亡率会去到点㗎呢？ 其实现在清零的策略是正确的，因为有 Omicron 的爆发，那我们亦都个接种率是未是达到那个需即、就是可以那个合格的水平。那所以当我们那个的接种率是接近这个九成或者已经过九成的话呢，其实我们就可以慢慢是松绑，慢慢是放松那个的即、就是隔离的措施或者那个感染控制的措施。那当你去到譬如讲紧是可能开头我哋唔会一次过系啊冇晒呢啲隔离嘅措施啦，咁可能由有一日我哋变到可能系七日，咁当我哋仲有一段时间系可以去捉到呢啲嘅病例嘅话咧，咁我哋就已经系可以控制到嗰、那个变种病毒或者 Omicron 入嚟香港嘅速率。咁、同时间咧，亦都系因为嗰阵时已经系讲紧系春夏嘅时间咧，其实嗰个病毒就冇咁活跃。那个感染的人数呢，就算在外面回来呢，其实都会相对地少。因为他们可能已经达到那个免疫那个的群体免疫那个比率，又或者他们整体那个感染的数字都会下降，因为那个天气就是气温的缘故。整个方面呢，我们只要过了这个冬天呢，其实就可以慢慢去松绑。provide 我哋嗰个嘅接种率咧，系达到九成或以上。 我见到你哋推算嗰个死亡数字，香港可能会达到一千个左右。系咪有个咁嘅推算喺度？ 其实唔会，因为当你有几个措施，当你如果个接种疫苗接种率好高，咁你重症嘅机会就好细啦。第二，亦都系我哋有一个好嘅策略，就系、是、我哋将所有嘅病人好快就已经系送咗入去医院或者系一个隔离嘅地方、去有一个好紧密嘅。观察，咁佢基本上如果佢系一啲高危嘅病人，譬如六十五岁以上嘅病人，或者系一啲有长期病患嘅病人咧，我哋就会即刻开药，即系即刻俾药佢。咁当佢俾药嘅时间咧，其实佢哋好快咧就已经系会系好翻，同埋佢哋会有严重肺炎啊或者死亡嘅机会系会大大减低。其实落药嘅时间系最重要。咁所以我哋变咗我哋，你见到我啲病人咧，其实好少有一啲嘅。所謂的死亡率是偏低啦，那個併發症啊，或者是一個我哋嘅 long covid 嘅病人咧，其實都係相對比較 平均。好啊，唔該曬孔凡毅教授啊，多謝你。 多謝 孔教授咧，就是香港大学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啊。咁佢连同咧袁国勇教授同埋咧龙振邦教授咧，今日就喺报章嗰度撰文咧，咁就希望系可以喺出年咧就系推高个接种率超过九成咧，就让可以喺出年嘅冬天咧就系通翻关噶。咁大家点睇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听一节七点半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宣布晚上7:00起，将愉景湾恒欣径二号恒丰希恩阁列为受限区域，受检人士需留在处所并接受强制检测。政府目标是在明日上午大约6:00完成行动。政府发言人表示，由于今日发现一宗曾经在有关地点居住的确诊个案，显示涉及变异病毒株，经评估之后，相关区域感染风险有机会较高，决定就相关区域作出限制和检测宣告。政府将于受限区域内设立临时采样站，并要求受检人士在明日凌晨一时之前接受检测。卫生防护中心今日表示，新增确诊个案包括一名46岁机组人员，居住在愉景湾恒丰希恩阁，本月23号到美国纽约，本月25号乘坐货机返港，本月27号到石塘咀做检测，其余大部分时间留在家中。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认为，变种病毒 Omicron 的杀伤力较低，但传染性高，对完全没有免疫力的人会造成最大伤害。如果现时本港改变防疫策略，即是不只采取守的方法，而是采取攻的策略，每人都接种疫苗，预计最快半年之后就可以放松边境管制。袁国勇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如果明年一月宣布全民接种，最快3月可能已经有疫苗护照出现。假如到明年5月，疫苗接种率已经到95%，当中2/3人已经打齐3针，相信最快7月就可以重开边境。明年圣诞和新年有好大机会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他又说，新冠口服药物必须在病发后短时间内服用，而且副作用较为严重，重新疫苗引起的问题较药物低得多。海关拘捕一对子弟涉嫌洗黑钱，涉款金额大约3.8亿元，两人现正保释候查。海关人员根据情报锁定一对姐弟，怀疑两人利用个人银行账户和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处理来历不明款项，并参与洗黑钱活动。经深入调查之后，海关搜查由同一个住宅单位拘捕一名21岁男子和一名28岁女子。海关进一步调查显示，被捕两人去年5月至11月期间，在本港不同银行，包括虚拟银行和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开设个人账户，并透过银行转账、现金存款和加密货币等方式收取来历不明款项，涉嫌进行洗黑钱活动。警方拘捕一名小巴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警方话留意到网上流传一段片，片段中有一架小巴于本月24号驶近黄大仙大成街嘅时候，未有让正于斑马线横过马路嘅行人先行。咁经调查之后，警方今日拘捕一名47岁涉案小巴司机，佢已经获准保释候查，下月下旬向警方报到。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系早晚多云同埋清凉，明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最高气温约20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早晚仍然清凉，日间大致天晴，除夕夜同埋元旦早上风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1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九龙区龙翔道西行线去荃湾，近住星辉豪庭对开的中线就有坏车阻路，现在龙尾排到去钻石山站。龙翔道去荃湾，近住星辉豪庭对开中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钻石山站附近。观塘道旺角方向之前近住创业街的慢线有意外事故，现在还是处理当中的，都是比较塞，龙尾就去到观塘 地铁站附近嘅。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创业街慢线有意外，龙尾去到观塘站。新界咧西沙路因为有汽车着火事故啊，近住泥涌嗰段咧。現時實施單線雙程行車，都是比較多車的，經過時間大家小心啦。西沙路近住泥涌段有汽車著火事故，上址實施單線雙程行車。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的龍尾在中環廣場。堅拿道天橋過海沒那麼塞車，只是過海比較繁忙，龍尾馬會灣位。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獅子山隧道去沙田窩打路道的龍尾在浸會橋面。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处。其他路面交通情况呢，新界这个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市中心三圣村段呢仲是比较繁忙的，龙尾去到哈罗国际学校附近。安全车速报告有昂船洲大桥分叉位落车去尖沙咀。晚间工程方面呢，早少少提大家啦，北大屿山公路今晚有工程嘅，喺今晚八点去到听朝早上嘅六点钟，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屿干线巴士转乘站嘅部分行车线会临时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踩单车嘅时候呢係唔可以使用手提电话或者係佩戴任何嘅音响装置嘅耳机㗎。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咧宣布元旦起扩大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其实那个供应咧系充足嘅，只不过咧嚟打针嘅人咧就远远冇我哋可以处理嘅咁多。希望大家都尽快去接种啦，因为变种病毒嘅肆虐，疫苗保护咧始终都系最有效嘅方法。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曾遇上几多风雨翻，掩饰我交错梦幻。 梅艳芳、刘德华领衔主演经典广播剧《雪融后的余温》复修版本隆重登场。 你真系可以咁多， 只要我集中精神，好似有一把声将你心里边嘅说话讲晒俾我听一样。 今个星期一连五晚继续重温《雪融后的余温》，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钟。香港电台第一台。 言论自由，其他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冯德雄。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咧，港大幾位嘅專家，包括袁國勇教授同埋我哋頭先訪問嘅孔凡毅教授咧，就建議咁就喺出年咧就係推動呢個疫苗護照等等嘅措施啦，去推高嗰個嘅疫苗接種率， 將嗰個接種率推高到接近100%啦。 係啦，咁就預期咧，就如果喺出年嘅七月之前咧就達到呢個目標嘅話咧，出年嘅年尾咧咁就可以咧向全球開放翻啦，就達至一個。 即係大家亦都會有一個。疑问啦，或者系会有一点都会想讨论下，就系话而家我哋同内地通关讲紧，咁我哋嗰个所谓同外边接轨嘅政策，咁同我哋同内地通关嘅政策中间需唔需要有协调咧，或者有冇一啲地方需要解决嘅咧？咁呢个就系另外一个问题。不过呢个系第二步，第一步而家啲专家讲紧嘅就系尽一切办法喺短期内。推高咗個接種率，咁呢個就係第一步。 嗯，頭先我哋訪問嘅孔凡毅教授都提到咧，譬如話疫苗護照嘅措施可以包括咧，就係市民要打咗針先可以翻工翻學嚇。咁、而長者方面咧，亦都可能係要打咗針先至可以進入一啲食肆啊、表列處所啊等等。飲茶買餸係啦，都係要打針先至去嘅咁。 咁當然啦，即係一啲強制嘅措施咧，即係有推高接種率嘅效果嘅。咁但係都見到，譬如其他啲歐洲國家有推動呢個疫苗護照嘅措施，其實個過程一啲都唔容易嚇，即係都遇過好多嘅一啲群眾嘅反對啦，有啲人即係發起一啲嘅街頭示威啦，同警方喺街道衝突啦，咁呢啲都喺歐洲嘅一啲例子裏面咧係見唔少嘅。咁究竟而家即係如果要喺香港推行疫苗護照嘅措施，咁又會即係市民又會唔會真係都即係跟住個乖乖地啊走去打針咧？ 即係不過話又講翻轉頭咧，即係頭先你講嗰、那個嗰啲情況當然係存在啦，但係亦都我哋見到咧喺一啲國家咧，其實嗰、那個嗰、那個做法、那個措施比疫苗護照更加嚴厲喎，即係地方甚至係強制。即係部分年齡群組嘅人要去打針，或者係甚至強制全民要去注射疫苗。咁所以嗰、那個即係三位教授喺個文章度講咧，就係話其實用疫苗護照呢一個做法咧，相對上嚟講咧，應該就係反對上比較細一啲，反對比較細一啲，同埋即係容易推行一啲。 嗯，咁而正如果真係要推行疫苗護照啊，咁而家專家就講緊希望頭先阿孔凡毅就講啦，即係希望四月咧可以達到九成嘅接種率嚇，咁之後咧亦都有人打第三針可以達到第七成啦，咁又係咪真係達到呢個嘅水平咧？呢、這個都係可能大家關注 的。要睇下大家意見啦，即係究竟大家點樣睇咧？點樣諗咧？即係究竟？是第幾樣嘢？第一，覺唔覺得真係我哋香港一定要齊心合力去將個接種率推高到九成以上？第二，即係如果即使我哋覺得嚇、真係我哋個接種率需要係推高到九成以上，咁第二，大家又接唔接受用一個所謂疫苗護照嘅方式去達到呢一個目的咧？咁呢個都係要聽下大家意見啦，嚇。 好啦，咁如果大家对于呢啲嘅建议啊，有咩嘅睇法，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噶。咁头先讲到话疫苗护照嘅措施可能会应用喺翻工翻学嗰度，所以我哋首先咧就请嚟一位小学校长孔伟成校长同我哋倾下先。孔校长你好， 系两位主持人， 校长你好。 咁如果真係推行疫苗護照即係打咗針先至可以返學，咁變咗可能將來會即係喺一啲過渡嘅期間下，有啲嘅學生就因為未打針可能就返唔到學㗎喇喎，會唔會有啲咁嘅情況呢？ 我諗返唔到學都係講緊返唔到實體學嘅啫，即係如果有學生因為 當然 係嘅， 咁佢應該嗰、那個喺網上嘅教 冇理由 Zoom 都唔俾你上嘅， 係啊冇錯，學校又有責任提供啦，當然佢最 係的確係係 冇辦法啦，但係一定有責任提供咁但係當然呢個做法係的而且確係有效咁樣去推高到嗰、那個即係接種率嘅咁樣係嘛？ 你覺得？即系你每日接触学生同埋家长同埋老师啦，你觉得如果真系咁样推行嘅话，嗰、那个反应会系点啊？即系会唔会都都冇办法啦？咁我哋即系真系有办，真系有帮助推高到个接种率啦。即系我哋都俾个细路打针啦，亦或系都有一啲其实都系有一啲保留嘅意见。你觉得整体嗰个反应会系点？ 我谂几样嘢咧，其实都系一个。循序漸進嘅思維先啦，即係你見特區政府即係由開始叫市民打針到而家，其實都用緊一個循序漸進嘅方法嘅，即係唔係話一刀落去就話要全民強制打咁樣咁即係我諗都係俾一啲好一個時間空間俾所有市民都去消化啦即係去明白多啲接種疫苗嘅好處啦咁呢個都有一種科學精神喺裏面嘅，即係話即係亦都有種即係自由嘅空間喺裏面嘅，即係話。你要講道理即係你點樣可以說服到我？咁你說服嘅過程，有啲人可能好快嘅，即係佢覺得真係應該打嘅。有啲人可能佢要諗得一段時間嘅咁樣。咁我見到都係有呢啲空間嚟俾到，即係大家去諗，或者你睇多啲數據打咗針之後係咪當初所講嘅有好多人都有副作用嘅咧？咁樣，但係你而家到落嚟，你會睇到個副作用嘅相對。即係我哋唔可以話零啦，咁但係相對都係少，即係全世界嚟講都係少，即係唔係淨係香港呢個情況咁所以都會令到人哋對於打針嘅信心係會越嚟越高嘅。 咁你覺得家長嗰個反應會係點咧？即係如果一家 人都係一般市民啦，即係佢初初可能都會有啲猶豫咁但係一路睇落去，咦，似乎打咗真係會好啲喎。咁同埋講多啲咯，譬如阿教授啦，如果用呢類咁，佢講多啲。即係打針有咩好處啊？譬如話你真係保護到自己，又有個群體嘅免疫或者話即係呢啲我諗係重要啦，即係一啲重要嘅資訊。即係 唔係話你唔打針就你好唔啱，你就錯，即、就、係、是、我哋唔係用一種咁嘅態度，而係用一個即係、就是、科學嘅精神去說服翻。即系所有人，即系接受到打针嘅。 或者我换个方式问校长，即系你会唔会觉得就系坚决唔打针，宁愿唔翻学嘅数字会系好少咧？ 会系一定系少过打针嘅人嘅。啊，咁你话系咪好少？我谂其实都可能10% 之内嘅。 OK， 真系好坚决话唔打针嘅人， 宁可唔翻学都唔打针，你觉得就少过一成嘅学生家长？其实主力系家长啦， 主要家长 系家长咁样做系咪？ 系啦，系啦，系啊，系啊，好少。当然你话佢哋都会咁，因为你真系有Zoom俾佢哋啊嘛，即系佢哋未至于话你系完全冇嘅咁样，你点都要一定要俾到佢。啊，咁我諗家長擔心係正常，咁老實講，學校有個責任嘅，學校有責任都係會去遊說啲家長嘅，即係話，如果既然學校覺得呢樣嘢係啱嘅，或者校長覺得嗰樣呢樣嘢係具備咗好合理嘅情況，咁我諗做老師好，其實去說服翻小朋友去打針或者說服家長打針，都係我哋其中一個責任嚟，即係我哋唔可以翹埋手咁樣啊！你點諗就點諗啦咁樣。我諗學校教書嘅人唔會咁樣啊，你唔會就係容許你點諗點諗，因為咁我哋唔使教書啦，你中意點諗就點諗啦。 咁另外就係但係感受方面又如何咧？可能啲家長會覺得即係係 啊， 明白嘅，大家都明白咧，就係如果全個社會都打曬針，咁當然係有一個好好嘅保護力喺度啦。咁但係即係感受上，佢哋就覺得啊，我好似被逼打針嚇，我為咗要能夠繼續翻學，要被逼打針嚇。 所以千祈唔好有種逼佢哋嗰種感受俾到佢哋咯。啊，即係話，所以唔係太適宜話啦。你直接咁樣講，你唔俾你翻學㗎啦，你打針咁樣。咁當然教授有教授嗰個角度啦，咁但係學校就唔會一個咁嘅，即係咁都係用翻嗰個科學精神啦，係咪？即係數據啦，即係副作用其實都少嘅咁樣，即係或者而家我哋睇到嗰啲數字出嚟都係少，咁但係佢打咗針咧，似乎係即係嗰個你中招咗之後咧，佢嗰個病佢個病徵或者你個病情都係相對係輕微啲咁樣，或者咁呢啲其實都係有力嘅證據去說服翻。啲家長啦，咁另外一樣就係即係學生，其實唔好話翻學啊，就算而家翻半日都係唔理想噶嘛。 嗯， 當然就冇提啦。咁即係我見到有啲外國嘅例子都係，無論點都俾翻學生翻學，因為學生唔翻學咧，就算你 Zoom 都好咧，其實嗰個情況 效果不一樣啦。 係，即係嗰個人際關係啊，你嗰個社交啊，你嗰個情意啊、情緒咁、都有大影響。 嗯，咁听你咁讲，校长即系话咧，嗱，首先我听你咁讲嘅意思就系你觉得请小朋友打针呢个做法你系赞同嘅，你唔反对嘅系嘛？第一样， 冇错。 咁听你咁讲，你嘅意思即系话，如果将来真系有咁嘅政策实施，即系一定要打咗针先翻学嘅话，咁如果有一啲小朋友嘅家长唔肯俾个小朋友打针，学校都会配合政府去做呢一啲家长嘅工作噶咯。 一定要啦，系啦，呢、這个唔系配合政府啊，即系我谂都系出。即係有好多嘢都係出自你自己內心啊！即係你覺得， 即係會逐個揾佢哋，喂，點解唔打針啊？其實打針冇乜大問題啊，咁樣係咪？ 係冇錯，係呢個學校應該要做嘅。 OK， 咁樣。 OK， 而家喺小學，即係你係小學校長啦。小學生嗰個接種情況係點咧？ 當然就因為12歲以上先可以接種啦，即係12歲達到12歲，咁當然嗰啲人數比較少嘅。咁但係嗰批同學其實打咗嘅都有70-80%嘅，其實係都唔錯嘅。咁一般而家我自己見到，甚至我接觸到嘅中學，咁其實佢哋即係打到70%嘅針嘅人都有嘅。所以我個分析話，嗰大約10%好強硬嘅人啦，咁樣呢個都係有少少根據嘅，即係話咁啊，一般70%嘅其實都做到嘅咁樣。咁變咗再加上再強，即係多啲措施啊，多啲遊說，多啲講解，咁最終真係好強硬嘅人，應該就相對會少啲咁啊。 嗯，好啊，唔該曬校長啊，多謝你， 唔該曬，唔該曬， 好好好。 孔慧成校長咧就係一位小學校長嚟噶，咁大家點睇咧？咁啊，如果即係專家就建議啦，就係將來個疫苗護照嘅措施，可能係大家咧係要打咗針先至可以翻工翻學啊。咁啊，大家點睇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 太陽底下， 仲有乜嘢新鲜事？ 海洋垃圾收集系统用潮汐嘅理论去收垃圾。光明学校嘅张以文 见到海面上面有好多垃圾，咁样就会引起生态平衡嘅问题。咁样我就想收集海面上面嘅垃圾，但系又唔使动用太多嘅人力，所以我就谂咗呢一个海洋垃圾收集系统。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太阳底下新鲜事。 食鱼食菜我都要食最新鲜最好食嘅， 咁不如支持下本地鱼农产品啦。 吓，啲鱼同菜有冇菌噶？有冇寄生虫噶？有冇重金属噶？有冇营养噶？ 种种迷思都可以破解。 逢星期二朝早10:04，开心日报嘅环节，谣言止于发出之 本地鱼农篇，一连五集同你破解各种鱼农产品嘅迷思。 香港电台第一台鱼农自然护理处联合制作。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咧，就係專家對於疫苗護照嘅建議啊。咁就佢哋建議咧，就係個疫苗護照係講緊打咗針先至可以翻工翻學啦。頭先我哋就講翻學啦， 翻學係 而家講翻工啦。 翻工可能複雜啲， 點解咧？嚇咁啊，即係如果唔係打針嘅，咁啊翻唔到去辦公室度做嘢， 複雜會唔會複雜？ 咁啊，即係之前咧就試過一輪嘅即係在家工作啦嚇。咁但係即係長遠嚟講。是不是可以永远都在家工作呢？咁雇主又点諗呢？是啊。不如我哋呢个时候都搵嚟一位雇主同我哋傾下啦。电话旁边有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会长麦美仪啊。麦小姐你好。 Hello, 你好。 你好你好。 是。如果真係要打咗针先可以返工嘅话，你觉得点啊？ 头痛。 点解呢？ 点解？因为点解呢？因为呢我哋我都嚟睇下咩工种啦。咁我对我啲客户，如果我啲员工系对客户嘅，例如面对啲嚟 shop， 你哋面对客人嘅送货，面对啲送货我哋嘅客人嘅，咁我梗系要去打针啦，因为呢啲就要保护自己，亦都保护人哋啊嘛。但系如果有啲喺文职工作嘅话，如果我中小企嚟讲咧，都唔系好多人啫嘛。咁变咗佢觉得我不嬲都系翻工放工，翻到公司就得嗰十个八个，其实我都安全啦，我唔需要咁做嘅。咁佢梗系有自由去唔打啊嘛。我哋唔似小学生，小学生就家长话事，但系呢啲系大人嚟噶嘛。咁其实我哋做雇主咧，即系中小企好依赖啲雇员帮佢打工噶嘛。所以其实呢啲关系上咧，我都少少担心嘅。 嗯，我哋头先讲话啊，其实佢哋会唔会选择啊，不如在家工作啦，就宁愿唔打针诶，在家工作啦，咁得唔得咧？ 我之前咧，我哋即系疫情嗰段时间好严格、好严重、严峻嗰段时间咧，我的确有一半人翻工，一半人喺公司嘅。 嗯。 但系咧，其实佢哋自己都觉得系唔系咁好嘅，佢自己都觉得。 嗯。 因为咧，有啲即时要解决问题咧，系大家倾偈即刻解决，佢解决即刻问到噶。如果唔系咧，其实系需要我要打翻屋企、打翻公司，问翻个同事，又再答翻个客咧，其实系少少麻烦嘅。 嗯，小姐，如果真系有同事佢唔打针，咁佢就如果将来啊，有几个假设先。首先系假设真系将来唔打针就翻唔到工啦。咁又假设即系有同事话我真系唔打噶啦，我你唔好理我咩理由，我真系唔打噶啦。咁你叫我唔翻工，咁我就唔翻啦。咁样你唔俾我翻工，政府唔俾我翻，我就唔翻啦。咁呢啲同事，你哋可以点处理佢嘅？安排佢在家工作又唔得，咁点处理佢？ 其实我面对两个困难嘅，点解咧？因为一个雇员雇主关系咧，系讲紧如果佢真系唔打针，我转唔做嘢啦，我转唔翻工啦。咁其实你系我解雇佢啊，定去辞职咧？都系有相关赔偿问题啦。第二件事，佢话我打针，如果有事，系咪你负责先？好啦，讲紧劳工保险问题啦。咁其实呢啲嘢咧，其实好似将件事摆咗我哋雇主身上咧，其实我哋都好痛苦。 反而你第二个 point 咧，我觉得就唔需要太担心。我打针如果有事，系咪你负责？这个咧就因为唔系你叫佢打啊嘛，系政府话你打咗针先可以翻工嘛。这个就反而唔需要太担心。但系第一个，你头先讲第一个 point 咧，即系如果个同事我真系我坚决唔打针，咁啊政府唔俾我翻工，我咪唔翻咯。咁你但系我唔翻唔系等于我冇辞职，咁你都要出粮俾我嘅，咁因为唔系我自己唔翻工，唔系我旷工啊嘛，咁即系点处理咧呢个问题？政府系咪需要讲多啲俾你哋听，或者喺法例上对你哋有啲？有一啲辦法可以處理到咧？ 冇錯，其實我哋政府要清楚咧，當面對呢個問題嗰時間，我哋僱主係點樣做點處理？其實因為咧，如果喺大公司做，可能佢哋好易處理到。喺我哋中小企嚟講咧，其實啲僱員咧少一個咧，其實我請翻第二個咧，其實我哋都困難嘅。你知道而家有啲工咧係冇人肯做噶嘛？尤其啲低層啲工作，咁其實如果你話佢話我處唔做啦，你即係佢覺得你緊張我多啲嘅，除非你點樣賠償俾我或者點樣，其實我哋好困難，我梗係想留翻佢喺度啦，係咪先啦？因為再 train 一個人咧，其實好辛苦嘅事嘅，再佢訓練一個人去做一件嘢，同埋好多員工都中意大公司打工，唔知中意細公司打工。但係如果我哋要留翻佢嘅話，我哋少少都要大家要傾要走啦。如果政府話有個規定嘅，如果我哋咁做㗎，咁我其實都要勸佢，即係都要講俾佢聽個利弊分別啦。講俾佢聽，其實我唔可以逼佢㗎嘛。但係反而我會同佢講聲，喂，真係有時你都要顧下自己，都顧下人哋啊。同埋個政府宣傳上咧，真係個危險性去到邊度？加上而家Omicron咁嚴峻啦，細個地其實都要，即係你都顧下自己噶嘛。但係呢啲説話咧，其實我之前嗰啲講曬嘅，點做啊？因為我哋已經係出到咧係資助體檢，make sure你身體 OK， 佢 ready， 你有疫苗假期，你打完針係你唔使翻工，其實我哋先做曬呢啲嘢咯。 系，不如问一下咧，你自己或者系你啲会员咧，有冇都遇过一啲真系都几强硬唔肯打针嘅员工咧？咁佢哋嘅心态系点咧？有冇了解过咧？ 嗱 ，so far 嚟讲咧，我就冇听到我啲会员啦，或者我自己公司啦，冇话好强烈话唔打针，即系话我如果唔系我处于唔做啦，就冇呢样嘢发生嘅。不过咧，就而家冇乜强迫性咧，佢继续做翻自己想做嘅嘢啦，系咪？ 譬如你啊，我想你介唔介讲？譬如你自己公司啦，就清楚啲啦，你会熟悉啲。你而家请咗几多伙计啊？你公司？ 我公司大概20个到啦。 20个伙计，当中有几多打咗针啊？ 其实基本上 shop 同埋对外嗰啲咧都打晒针噶啦。我系我公司喺做内部， 即系 in house 嗰啲。 系啦，以后嗰啲咧就又翻工放工嘅啫。嗰啲咧其实我都系讲紧15% 到嘅啫。 即系15，我唔系即系15。 即系得几个人 唔肯打针。 系啊。 OK， 其他都打咗噶啦。咁 系啊，打晒噶啦。 咁你预计啦，咁你熟悉呢啲同事噶，即系呢几位同事啦。咁你预计呢几位同事，如果将来真系有呢一个疫苗护照，要打咗针先翻工，先有可以翻工噶啦。咁呢位同事，以你对佢哋嘅认识，佢哋会唔会打针咧？ 吓， 我觉得佢哋会咯。 OK， 都会嘅。 咁你冇烦恼。 如果政府要规定咁样做法嘅话咧？其实我哋有个藉口讲俾佢听，咪真系我哋好难做嘅。咁、我觉得佢哋如果为一份工嘅话咧，佢一定要打咯。 但正如头先我哋即系倾翻学嗰个讨论咁啦，即系个员工可能都会去打针，咁但系感受上啦，即系可能即系都系即系感受上唔系咁好啦，可能觉得俾人逼嘅感觉咯。 系啊，即系佢哋呢啲先。不过咧，其实我哋都会同佢倾偈嘅。点解咧？其实如果真系个大个人嘅话，有个责任心嘅人嘅话咧，其实我觉得系打针系必然嘅咯。而家加上咁严峻嘅话，你都要为咗自己噶嘛，系咪先？ 系咁，其实你哋譬如你哋公司要一齐食饭啊，或者要一齐做一啲嘅工作，可能都系有去到一啲处所系需要打针嘅、哦。 系啊，所以其实咧，其实如果政府话，如果你去啲公众场所，你唔打针你就唔可以入去咧，其实系好帮好大忙噶。 嗯， 咁即系佢就算唔翻工都要饮茶系咪？ 你话我睇戏或者我去卡拉 OK， 我哋去啲公众场所一定要打针先入到去嘅。咁佢可以话我唔出街咪得咯，但系人都要生活，都要面对嘅。交際噶嘛，咪先啦。咁呢啲我覺得亦知有因咯。同埋第二件事最好就咩咧？我發覺如果最有因咧，就話如果攞咗疫苗護照之後咧，你去旅行咧就唔使隔離噶啦。咁我好多人好開心。 就可能下一步再下一步啦。 係啊。咁但係即係譬如你公司會唔會有啲譬如一啲見客啊或者聚會啊，要坐得比較多人嘅，咁就真係要打針先至坐齊，即係坐得比較多人啲。咁呢啲會唔會都係一啲可能吸引佢哋係打針嘅原因咧？ 絕對，因為咧我自己會咧，即係有時開，我哋每個月都開次會噶嘛。咁啊，我哋個個都要報名，因為食肆嗰邊要我報名1/3嘅人打完針，你先可以個12個人啊嘛，係咪先？咁咧，其實佢哋個報名咧都自己 打曬或者打幾針打幾針嘅。其實呢啲少少有少有種激勵性咧，見到自己冇打針好似係少少中咧，其實佢哋發覺第二個月之後咧，啲人會打翻針嘅喎，後下就加上去嘅喎。其實我呢啲都有激勵性嘅嘢嚟嘅，其實係。 即可能都覺得唔好意思啦，即係無謂、無謂拖累到公司或者見客或者宴會嗰個發展啦嚇。 因為點解咧？如果佢、如果我真係唔夠三分之二打針咧、其實我要 split 開六個人一張台㗎。咁其實成件事咧個費用啊，好多嘢個成本多咗好多咧。咁其實佢變相佢哋都覺得唔好意思咧，咁佢哋都會打翻針啦，或者唔去咯。 嘅時間關係，同麥美儀傾到呢先啦，就係中小企聯合會嘅會長嚟㗎。咁今日時間咧亦都嚟到呢度啦，拜拜。 拜拜。